就算话形容丰收快活人，你会点讲啊？ 我系拜仁仔阮仲阳 ，El programa es estupendo。我讲嘅系西班牙话。 我系瑞瑞，丰收快乐人敲敲摊啊！我讲嘅系客家话。 我系马小强，丰收快活人，好难听啊！ 吓、啊，你讲乜嘢啊？ 我讲嘅系反话。 我是梁继昌，丰收快活人，好好听啊！我讲的梗是真话啦。 梁继昌、李丽睿、马小强，丰收快活人， 喂，迎接周末假期，今日 Happy Friday， 我是小张张。 星期五金句，既然活着，就好好活着，每分每秒都要为了自己活着。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赚钱，好好花钱。我是小瑞瑞， 花钱瑞 到你啦， 极短篇怪奇故事，今日得八个字，作者外游暂停一次。 都得，都得， 你个好笑个上两个礼拜， 公主又起，都得。点解啊？因为今晚有好嘢啊嘛，记得今晚啊，展翅超新星，记得攞咗呢个入门嘅圈嘅朋友记得嚟。Self-control， 星期五的早上10:16，听一阵是 Radio 2香港电台第二台丰收快活人的时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有骤雨，日间部分地区咦有雷暴，吹微至和缓南风。未来数天有阳光有骤雨， 跟住我哋今日节目提大家，今晚咧七点半咧好嘅节目咧就开始啦。咁啊攞咗呢个入场证啊，朋友记得去呢个展翅青叶超新星。 小羊羊今晚做司 系啊，唔单止小羊羊嘅，仲有我哋嘅同事李志刚啦、天怡啦等等啦。咁大家朋友们记得记得 系边个？ 等等咧，包括有呢一个黄星怡啦、子豪啦、 你等等， 有阿摄啦、阮仲阳啦、Vicky 啦、林咏仪咁样 啦。你等等，仲有你等等。你等等， 我真系想知道边个叫等 等等等 ，Chocolate， 等等等等。 喂，各位唱歌今日得啦！ 哇，犀利啦！ 犀利啦！今日得啦！ 一讲唱歌得啦！ 咁我哋嘅， 你又知唔知嘉宾？ 你又知唔知暑期版压轴嘉宾？哇，犀利啦！佢就系音乐歌唱老师 K 呢一个和音皇后，佢就 Queen 老师啦。阵间十一点佢就会大驾光临啦。 其实佢教过你嘅， 佢教我唱歌啊，系啊，佢觉得我好有潜质啊。 系啊，你死都肯带佢翻嚟啊嘛。 佢收尾系咪？ 跟住就翳你，我就今个礼拜五得唔得？ 收尾佢系咪？佢唔教你，定系你唔学？ 佢话想我即系继承佢衣钵。哦，唔好啦， 唔得， 唔系嗱，你仲一问下佢啊？ 我一定会问佢。 不如咁，一阵间我哋现场再睇翻佢点样教你，你又试下唱两句好唔好？我哋案件重温好唔好？睇下你当日你系点教佢咁？你得妈咩面膜咁，你就妈咩面膜咁项目试下。 你上人哋个堂啊，肯定系睇人哋张相啦。 拣样先，拣样先。 好啦，都系嘅，唔系净系佢。 我话俾你听吓，我其实系实力派嚟噶， 所以咪就系咯， 拣有实力嘅老师咯， 咪系咯， 绝对好明白，一睇就知啦。 系啦， 你个样点偶像派先得系咪？ 一阵佢 你系偶像，你偶像， 点偶像派？ 口字一个勾， 偶像派。 原来我一直写错字，哎呀，论尽啊！ 偶像， 哦 ，OK OK， 系啦，佢咪讲下即系点样入行啦， 系啦， 点样教唱歌， 好犀利佢，经验丰富， 好犀利，好犀利。呢头先你讲开系暑假完前嘅最后一位， 系啊，压轴老师啊，冇错。 下个礼拜我哋又变翻 有校长嚟啦， 好痛苦。 校长又嚟，又俾我哋 又嚟， 又俾我哋欺凌。 喂，我哋整唔到呢个榜， 我咪讲 欺凌校长， 欺凌校长。 希凌校长喺度讲紧嘅就系佢哋嘅成绩表，系啦，咁佢哋可以上榜嘅， 冇错，佢哋都可以评翻我哋， 冇错，有中文歌曲龙虎榜，我哋嘅中文歌曲龙虎榜， 风骚校长 嚟嘅， 校长龙虎榜， 好唔好啊？ 梗好啦， 大家有啲竞争啊嘛， 冇错啊，有进步啊，有斗心最紧要， 系啦， 佢都要评我哋三个， 系啦， 三方面学业成绩啦、操行啦咁样啦，好嘛？ 好啊， 关咩事？我哋都唔系玩呢啲嘢， 即系上堂嘅操行。 操行睇下你哋就知啦。 我实令蛋啦，咁希凌嘅同学。 你嘅操行好好咩？你自己操行好咩？ 我 冇话好好。 你嗰时系希凌同学啦。 我希凌边个啊？ 好正题。 好， 我中意呢个。马上 无谓继续再落去。 我发觉咧，我成日都自己掘个坑俾自己。 正题。 抵死。 喂，嗱，今日咧睇翻一个嘅叫做全球嘅手机嘅调查咧，我谂好多旧事啊。嗱，佢首先咁讲啦，佢话咧，根据一个调查，即系而家全球最多人用嘅系某一个牌子嘅十一号手机，咁啊唔讲个牌子啦。但系我谂翻，而家啲手机点解十一号之后咧，即系嗰个型号之后咧，就会少咗人换机咧？ 太贵系咪？ 我觉得第一个原因系太贵。 咁其实佢都冇乜嘢突破。 系啊，第二个原因就系其实 停顿咗有几代。 要嘅嘢都有咯，嗬，即系我哋想要多多少少都已经有。即系你而家系寸进咯，即系多啲啲，或者系变颜色。我而家多几只咩色咁，但系颜色对于我嚟讲咧，真系冇乜意思啊，因为我搵个手机壳遮住咗咧。 系啊，同埋啲科技发展咧，梗系由零开始啦。咁啊，曾经应该有一个时期上得好快。但系到你成熟嗰時咧就打橫行噶啦。 好似話而家嚟緊新嘅一代咧，九月會通常會有。 我正想講，係啦，呢一個就一個大躍進啦。 你又有躍進啊？ 佢會有一個大啲嘅版，同埋另外咧就係佢所有嗰啲嘢嘅話咧，啲咩 chips 啊，嗰啲咩又會快好多，個鏡頭又會靚好多，所以亦都會貴好多。 哇！ 講咗嚟緊呢代會更加貴， 因為其實我覺得佢去到離譜嘅咧，就在於乜嘢咧？你買一個手機嘅話咧，同你買一個 laptop 係一樣。 哇！ 即係差唔多係咁樣嘅時候。 候，你估我点解我唔去买一个电脑咧？系嘛，就系、是、一个咁嘅原因啊嘛。好多人就会停滞咯。 但当你讲到呢样嘢，我就谂翻啦。其实咧，今日我哋话贵嘅咧系14,000啊，落嚟呢一代好似系全民啊，大约去到14,000啊，即系最 top model 啊。但系我哋好多年前咧，嗰、那个水壶咧。20,000+，但嗰阵时我都冇买过， 但嗰阵时你得一个啫嘛， 系啊，嗰阵时嗰啲大老板级， 点同啊？ 所以嗰阵时咧，這个电话真系天价嘅。如果谂翻转头，系咪嗰阵时一个嗰啲水壶电话咧，最第一代咧，好似25,000， 就系嗰啲25,000。 如果嗰阵时3-4万， 系啊，如果而家消费指数 系啊。但不過嗰陣時 唔可以咁比喎， 係啊，嗰陣時揾錢啊，相對同而家又唔同啦，係 啊， 兩碼子事。 即係等於嗰陣時候係咪咩幾千蚊去買條街咁，你都可以咁講嘅啫，係 啊， 你而家得唔得？ 我記得 都得嘅， 順治嗰個年代咧，係我都買到，順治之後買唔到啦。 順治時代係咪你講緊嚇死我？又你講緊乜嘢？ 但係你又講得啱喎。我記得我細個嘅時候咧，即係好細個咧，睇嗰啲報。布置啲分类广告，我曾经梦想，好好、啊，即系佢有啲形容嘅，咩喺唔知咩区，又咩别墅咁样。嗰阵时系几多钱啊？我记得我细个睇系唔知80几万有一栋噶啦。 别墅你睇咩小广告啊？别墅 佢睇错九龙塘啊？ 系啊，喺北角啊。 佢以为嗰啲别墅， 嗰啲唐楼转角咧有别墅写住喺度。 冇错冇错， 一定系唐楼转角系啦、 所以物价真系嘅，就唔同嘅，又 唔同噶啦， 不能同日而语，的确系。 但我嗰啲电话我唔会用好多钱买嘅、最贵我 都你都几乖嘅，你唔换得物噶、我发觉 2-3千蚊嗰啲货色。因为好坦白，我净系打电话、传短信、影下相，冇其他用。 其他嘢乜都唔识，系咪？ 系啊， 仲识机，仲识不始终的，有都冇用。 唔系嗱，你哋嗰啲贵嘢啊， 系啊， 你讲三个，睇下我有冇用到啊？即系你觉得 三个功能啊？ search 嘢咯，睇嘢咯， 揿个样出嚟有冇啊？揿个样出嚟 有。打到電話，對話都聽到嘅。 唔係我撳個樣，即係你都想撳佢，即係成個 cut 出嚟嗰個啊。 有 都有用嘅， 有係啊，基本 用唔曬嘅，的確 係 嘅，佢嘅功能用 真係用唔曬嘅，係啊， 夠用就得 咯。係啊，咁你咧，你幾耐換一次電話？ 我唔多嘅，我而家呢一個啊，都會2-3代前咯。系、啊、因为其实就正如刚才我所讲，就点解我唔会换呢，就因为佢冇乜特别嘅突破咯。即系譬如可能佢影相，佢特别个镜头靓啲嘅，我会嘅，我会追寻嘅。因为其实有时我都会睇咧，你有冇睇过嘅就系呢一个手机咧，佢系会有一个类似系比赛，又或者系一啲嘅视频系 for 呢一个手机拍出嚟嘅嘢嘅。 系啊，我知。 好癫噶！ 教人哋拍嘅剪啊！ 佢唔系教，唔系教你 啊， 唔系教你。总之佢就系有一个咁样嘅一个活动啦。你系可以用呢一个嘅型号嘅手机去拍片又得，又或者佢就系你影一啲相又得。总跟住你参加咗佢有某一个嘅评审啦，佢系会喺里面度有得睇嘅。咁、甚至乎佢就系有啲人会觉得就系话，我记得啱先睇过佢有一个嘅介绍，就系、是、一个女仔，因为佢有一只狗仔冇一只脚，佢就会用呢个手机嚟去拍一啲嘅就系佢康复嘅时候嘅一个情况。仲好似话用咗一个咩打印机，系、用个打印机打印翻一只脚俾佢只狗，咁啊令到佢咧就哇变咗只好活泼、好活泼、好开心嘅狗。咁其实佢一路嘅话咧，成个视频都系用有呢一个牌子嘅手机嘅一个型号嚟去影嘅、剪接啊，各样嘢嘅话，同一套电影系一模一样。 哇，犀利！ 佢可以做到咁样噶啦，其实你一个机喺手嘅话，基本上可以嘅就系拍电影咯，甚至乎佢就可以剪接啦，同埋可以已经出得街噶啦。 我谂呢啲咁多功能嘅手机咧，对年轻人真系～几好啊！ 佢哋用佢哋就比较用得多啦，系啦，啲 function 就会用得多过我哋。真心真心 自主控制 系啊，同埋有时你都会见到有一啲视频，佢讲到明噶嘛，佢系摆咗上去有某啲嘅串流平台啦，佢就讲紧俾你听嗰种，哇，点解咁靓嗰啲光，就系、是、新嘅嗰个手机佢哋拍出嚟嘅，佢系专登话俾你知，我哋呢一条视频嘅话系用呢一个嘅手机拍嘅，拍出嚟嘅话，哇，打晒灯好靓噶，好 sharp 噶， 新嘅一代吓，新嘅科技。每天同新嘅生活接轨，风骚快活人提提你，10:2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31度气温，相对湿度75%。呢只歌叫做《冷雨》，有莫文蔚嘅版本。 来又往，动作好黑板，上碰尽开风吹，脸上觉得少许冷，骤然顿感新的感觉，活跃于心间脑间，风吹过。 小时的约会，风骚快活人。每天十点半先休息一阵。听听你的新闻报告、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等等，然之后翻嚟继续，唔好行开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外交部证实，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在南非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期间，应约同印度总理莫迪交谈。发言人话，双方就当前中印关系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习近平强调，中印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同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亦都有利于世界同地区的和平稳定同发展。双方应该从两国关系大局出发，妥善处理边界问题，共同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和安宁。印度外交部官员就说，莫迪向习近平强调印方对于中印实际控制线边境问题的关切，并强调边境区域的和平宁静以及遵守尊重实际控制线对于印中关系正常化来讲不可或缺。双方同意指示有关官员更加努力迅速解除对峙，并且令局势降温。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在安理会审议乌克兰问题的时候说，必须要全力推动俄乌冲突停火止战，全力管控外日影响。张军说，国际社会应该为和谈创造有利条件，避免是火上加油，持续向战场输送武器。乌克兰危机再次证明，奉行冷战思维挑动阵营对抗，不单止无助于危机的最终解决，还会为地区持续带来动荡，最终会伤及自身。将军又敦促主要发达国家停止滥施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不要将经济政治化、武器化。中方期待各方通过对话协商，争取早日恢复俄罗斯、乌克兰的粮食化肥出口。翻嚟本港，医管局药物送递服务下星期推展到所有医院联网专科门诊。医管局总药剂师李成章话：呢一项服务涵盖绝大部分嘅药物，唯一喺法例上属于危险药物，例如精神科药物就唔包括在内。佢又话，医管局正系探讨能唔能够进一步方便病人，包括同社区药房合作，系咪可以俾病人选择到社区药房攞药。 李成章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药物送递服务六月开始在不同联网推展，至今已经有超过1300个病人使用，当中大约九成是专科门诊病人。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日间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天气酷热。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现正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070点，跌141点，总成交金额31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77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91点，跌6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132.2，跌7.8；盈富基金18.6，跌1.6；腾讯控股323蚊，跌2.2。南方恒生科技4.08元，跌6.2；阿里巴巴88.05元，跌0.5；友邦保险68.1元，跌0.6；快手66.45元，跌1.45；比亚迪股份224.8元，跌1元；网易155.3元，跌9.3。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46.02，瑞士法郎0.886，加元1.359，人民币7.284，英镑对美元1.258，欧元对美元1.079，澳元对美元0.64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日经平均指数报31666点，跌620点。港金报17915蚊，跌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5.7美元，卖出19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翻新界区啦，咁较早前咧，全锦公路由于有火警，咁而家近住光板田村咧，仍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噶，咁现场就冇挤塞，咁但系经过小心。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落山道，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就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都系挤塞，龙尾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慢车，龙尾就喺告士打道近住税务大楼对出。西环嘅城西道西行去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近山道对出。喺九龙啦，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漆咸道南咧就繁忙，龙尾排到去弥敦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咁另外，广东道由于有紧急维修啦，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北京道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留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尖沙咀、屯门公路由金头屯门同埋大埔公路六合村方向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国剧830， 悬疑罪案剧，你安全吗？ 我要证据，证据，证据！跟踪偷拍，上门挂佢，而家即刻，马上。 我又不是私家侦探，再说私自跟踪是违法的。不过互联网时代有新的玩法，想不想了解一下？ 国剧830，李安全吗？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穿颜色衫最怕就会影响到肤色，究竟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我就是会用电话去看，就是放在手上去那件衫上面，然后你就开个电话就用相机，然后你就将个对焦点放在件衫上，然后你就会看到你的肤色会变了，即是你穿起件衫之后你的肤色大概会很 extreme 地去到那边的状态。 要学多些颜色配搭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2:00-3:00，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你记得吗？ 爱亦是缘，缘亦是缘。 1981年启播，香港电台长寿节目《空中结缘》，找到詹叔黄沾包办曲词，并由关正杰演唱同名主题曲《空中结缘》，有冇勾起你嘅回忆呢？ 空出我心，那种种世相遇。 逢星期二晚上9:00-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音乐情人郑子诚同你回味公共广播95年我们的歌。 我是陈家乐， 我是汤仪。 用不同的网上服务，又要记住用户名称，又要定期改密码，只要开设一个智方便户口就搞定。 透过智方便，你就可以登入不同的网上服务，重识自动填表和接收个人化提示。 用智方便加就可以很轻易在网上续领车辆牌照，上 iamsmart.gov.hk 了解更多。智方便接通网上服务，样样掂。 李小姐请坐，请问哪里不舒服呢？ 哎，梁医生，我好不开心啊。 点不开心？ 逢星期六日我就没晒心机了，但是星期一到五的话又 OK 返，特别是之后早上10:00-1:00。 嗯， 但是呢之后的话又不开心返，每日呢好像坐过山车咁，我好担心。 啊，李小姐你不用担心，没事。那将来找马姑娘开啲开心药给你，你照足时间吃搞定晒。 朝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1:00听风骚快活人，记住吃完早餐之后听，星期六日就要听重温，那就没问题的了。 那收多少钱啊？ 开心是不用钱的。 梁家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呀。 有一样叫海鲜架，帮我发觉咧，唔单止海鲜有海鲜架嘅。曾经何时咧，我记得咧，香港有啲菜咧，咪好似话咩泥货又好似唔够咁样，有一阵子咧系炒到，系咪应该叫炒咧？即系总之升到好贵啦，咁样几十蚊买一斤菜，我仲记得嗰个即系图画啦咁样。但最近唔知道你有冇行街市咧？我发觉，咦，而家最近啲菜咧平得好紧要， 平啊，海鲜好平， 海鲜好平， 海鲜好平， 系啊， 特别蟹，因为休渔期完啊嘛，完结啦，啲人可以买翻鱼啦， 冚冚声， 冇错啦。最近咧买菜咧20蚊有两斤，咁同埋咧真系好大袋。 咩菜啊？20蚊两斤。 菜心系啊，即系细嗰啲。如果再大波啲咧，仲平啲添。系菜心苗，咁啊， 菠菜咧就18蚊斤， 系咪啊？所以好平嗱，咁啊， 做咩豆啊？ 呢个 好平， 唔系啊，贵啊！我呢啲18蚊斤，唔系即系交换， 交换下街市， 系啊， 因 为 有 好多街市唔同噶， 系啊， 定价唔同， 冇错，有啲街市会贵， 净咗好多， 净啊，净 啊，净咗好多， 梗系啦，大家都知啦， 系啊， 系啊，佢就系唔同地方食饭， 冇错， 嗯，网上咧有人就分享咗啦，问点解会咁平嘅咁样，因为有时太平咧，你 系 会唔敢买嘅，我记得我以前试过喺街市见到啲大闸蟹咧，100蚊一只。定係100蚊兩隻， 100蚊三隻都有。 三隻係啊，我唔敢買嘅，因為我覺得其實係咪真係大閘蟹嚟㗎？即 係都係嗰個 category 嗰個內容嘅點啊？ 係蟹啦，但係冇大閘， 細閘 係 細閘， 咁樣超細 閘蟹， 超細， 或者你冇高咯？ 網上話而家有啲10蚊斤。十蚊斤，咁你会唔会买呢？ 唔会。 啲人就话：喂，系咪福嚟噶？咁样， 嗯、 有好多网民系福嚟嘅。 系 点解呢？咁样，原来呢啲叫逍遥慢头蟹， 系 香港水域有嘅。但系佢话咩呢？一冇肉，二冇膏。其实咧系蟹壳嚟嘅啫， 系啊，即系买啲蟹壳。 你有冇中过伏呢样嘢？ 我冇，我精明仔嚟噶嘛， 睇得出先系咪？ 哦， 系 啊，嗰啲蟹冇用嘅，唔好买啦，嘥气。 佢话啲渔民捉到都放生， 系啦，你明知冇肉冇食，要嚟做乜啫？ 都系煲粥咯。 佢话起码要十几只先有味。 咁咪咯， 系啊， 咁通常都 系 咁噶嘛。嗰啲炸鱼啊，细细条嗰啲，搵嚟煲粥 真系平啊！呢轮大家可以买啊。 虾蟹都平。 系啊，60斤啊，咁样游水咯。我睇住喺度游下游下，佢又游唔走。 但系佢留俾你啲唔系嗰啲。 喺底下攞俾你嗰啲， 游水嗰啲系睇嘅。 Damn one station 嗰啲系 示范单位，嗰啲系 睇完未啊，叔？看完就買啦， 佢死之前都係咁嘅啫，你唔食咩？唔得， 曾經游過水嘅，不過而家冇游咁樣。 臨終啦，睇完最後一眼就搞掂佢。 不過咧，有時我啲賣嘢嗰啲成日都話唔緊要啦，啱啱瞓嘅咋咁樣樣。 唔得，蝦蟹真係唔得。 哦，佢睇一篇文章，佢教人點樣揀。佢如果你個蝦頭有少少甩甩流流嘅咧，即係會就甩咁樣咧，嗰啲千祈唔好買，一定係死咗好耐。同埋啲肉如果又係臨截截咧。又系应该系死咗， 系啊， 系啊， 系啊，嗱，因为虾咧其实真系过唔到夜嘅， 嗯， 即系就算你买翻去咧， 即煮即食， 系啊，嗯、就算譬如话你四点钟啦，你咪咁早食咧， 唔系咯，你唔中意过夜，有问题，即系唔过夜， 佢唔系同虾啊嘛， 我同蟹口， 一夜蟹口，继续讲，喂，继续讲， 即系如果你。做咗埋虾，如果你攞啲水，即系装住摆落雪柜，系咁。 咩咩咩， 攞啲水啊！ 应该讲噶咩水啊？ 街市 啊，街市都海 水，海水好咗啦，自己又攞水喉咧，因为一阵咁啊，个零两个钟啫嘛。 系 咁，你尽快摆落冰箱啦。真 噶，真 系啊！ 我冇见我买，佢话系咁样。 喂，见你个样蠢啊嘛，费事话俾你听。 我买嗰啲游水嘅。 喂，咁你游水啫，你揸架车翻屋企， 同埋 可能 呢个天时好快叮当。 因为佢 会啊， 真系啊。 阿姐帮你拎啲虾落个袋，佢唔会连水噶嘛，一定系干摆噶嘛。咁你翻到屋企，你又住得远，翻到都咁嘅天气，都可能 L L 咗噶啦。 咁啊，你信唔信唔信唔信咯，冇所谓啊呢啲嘢。 唔系 因 为好近啊，所以其实我好多时我买完嘅话，佢都系快快脆脆翻到去嘅话咧，你就基本上应该撤落雪柜。 系 系啦，咁就你唔煮就唔好搞佢。系啦，你煮嘅话咧，你先要攞出嚟咁样咯。所以我通常都唔会。 你雪 柜 上 边 定下 边 嗰格，即系冰格定系？ 唔会冰噶，你买新鲜，你将佢冰咗佢，你咪不如买冰鲜。点解会咁做啊？ 咁冰格系稳阵啲啊嘛，即系 唔会，佢未死啊， 佢未死嘅，咁你就快啲冰先啊 ，OK？ 咁你不如买冰先 啦。 你如果你系 冰先，我惊佢死咗好耐嘛。 唔怕嗰啲你，譬如话越南嗰啲虎虾啊嗰啲咧， 即系苏妈嘅买，你即系一盒一盒嗰啲 啊，嗰啲 OK 嘅， 嗰啲都 OK 嘅，你识处理，其实可以好好食噶，整住得。 冇错啊，你会点整啊？ 我通常我就會將佢烚咗佢之後嘅話咧，就剝曬啲殼同埋剝曬啲蝦頭，再將佢咧滾。 滚 嚟放汤， 正啊！ 系啦，嗰啖汤系非常好味嘅，系啦。咁跟住就会将嗰啲虾嘅虾肉咧就会整出嚟，跟住咧就会整呢个大虾嘅 spaghetti 咯。 哇 哇，系啊， 鲜虾意粉 系啊，好食噶！你个苦虾嘛，我当时我都会咁做咯。 你成日整咁多好嘢食，你下次攞少少翻嚟俾我望下得唔得？ 听落你好似好劲咁啊！其实唔系我叻啊，系啊，柯达令啊，系啊，柯达令。最叻煮呢啲嘢，尤其是系就煮呢个海鲜。 佢叫你攞啲翻嚟， 唔系啊，冇嘢，系我佢知道我答系咩噶啦，我想答佢啫，大佬。 OK， 答咗噶啦吓。早晨，听紧风骚爆人，翻嚟会有今日嘅网上情缘。 刺激满 网上情缘，人大咗之后先知道，原来越系相爱，越唔能够以迁就嚟敷衍自己嘅爱情。好多人拍拖以为爱情只不过系大家你就系我，我就系你，磨合大家嘅差异去迎合对方，为咗乜嘢？就系希望对方开心，所以咪就晒佢咯。其实爱一个人不能够将对方变成自己生活的全部，什么都围绕着他打转，久而久之好像其他的东西都变成琐碎。以前未识他之前，对生命、对事业、对家庭、对朋友的热情都似冇晒了。讲穿了，人生单调得就好像武器的汽水，味道饮落好像一样，实际上已经不同。 是否很惊讶，讲不出说话？没错，我是说你想分手吗？曾给你驯服都就像绵羊，何解会反咬你一下？你知吗？回头望伴你走，从来未曾幸福过，苦过痛，渡过火，沿途为何没爱河？下半生陪住你，怀疑快乐也不多。心别再拖，好心一早放开我，从头努力也坎坷，通通不要好过。来年岁月那么多，为继续而继续，没有好处还是我，若注定有一点苦楚，不如自己亲手割破。首先给 下，换了你是我，你忍得到吗？挨得过无限次寂寞凌迟，人生太早已看得化，也可怕。回头望伴你走，从来未曾幸福过，苦过痛，渡过火，沿途为何没爱河？下半生陪住你，怀疑快乐也不。承认错，若勉强也分到不多，不如什么也失过。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难行就无谓再拖，好心一早放开我，从头努力也坎坷，通通不要好过，来年岁月。 浮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分手虽然是一件伤感的事，但人生有长有短，可以将每一次的聚与散想成是上天决定的一个结局，那不是开心很多？曾经相爱，无论最后行到咩地步，点样收尾，都要由衷感谢曾经发生过嘅每一件事，哪怕系快乐嘅回忆，或者唔系咁开心嘅一啲嘅往事都好啦。再讲换一个念头，一旦有咗结束，就代表会有再开始嘅机会。喺呢个世界，有缘嘅人，点样远嘅距离都会相见；冇缘嘅人，再留低都只系徒劳。人有脆弱执着的时候，只要能摆低过去，就可以牵得起未来。雷暴警告现正有效到今日12:3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天气不稳定，日间部分地区有雷暴，大家留意啦。 刘美君嘅呢一首歌曲 My Made Up。香港电台广播剧说出动人故事，留下难忘名字。他的名字是张德兰。 我记得第一次做这个广播剧就是1979年的时候，当时就是由编导李安求小姐是邀请我演出的。做这个广播剧的剧名呢就是叫做《午夜吉他》，这个小说呢就是由严深小姐。 庆祝公共广播95年，我们的广播剧《风骚快活人》时段内播出，敬请留意。 大家好，我是麦玲玲。咩系快活人？我觉得快活咧系一个境界嚟嘅。唔一定要好有钱，又唔一定要好有社会地位，反而最紧要咧，当然系有身体健康啦，热爱你嘅生活啦，做到你自己中意做嘅嘢，咁最好就系无忧无虑啦，咁就真系一个真真正正嘅快活人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做一个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昼1点钟。 放手 快活 呀。好啦，继续我第二个钟头嘅节目啦，时间11点12分，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日12点半，酷热天气警告生效。我哋电话号码一阵间点唱，而家去打嚟啦，1872388，1872388，靓妈等緊你电话啦。介绍今日你又知唔知靓女嘉宾，靓女出没注意，就系吕乔恩老师，又系教唱歌，又系唱歌，又系和音，哇，几百样身份啊 ，Queen 啊，耶！ 好，敬 Queen 老师， 大家好， 早晨啊 ，Queen 老师， 早晨啊， 今日小强松毛松翼啊，我觉得， 巴巴闭闭啊， 系啊，面红啊， 靓女当前， 系啊，头先喺隔篱嗰度讲唔讲得噶？你头先讲嗰啲嘢， 讲得， 可以再讲系嘛？佢其实曾经佢中意你噶， 唔系嘛？ 系啊， 点解会曾经而家唔中意咧？ 你知道冇行咗佢啊嘛？ 系啊，即系知道冇行，系知道冇行。 哦， 我唯有以子弟相称， 我都估到噶啦。 子弟， 其实我想问一问阿 Queen 老师，嗰阵时候咧，曾经有一段时间，佢因为要唱歌，咁所以佢就等我揾一个老师好好地去教我唱歌，咁样系曾经同你系上过几堂噶系嘛？ 系啊， 上过 一堂啊，好有 啊， 一堂咋？ 系啊， 佢话几堂嘅？ 佢即系讲大话， 咁点解上一堂就唔上啊？ 依、這个要问翻佢本人先知啊。 我嗰阵时因为病咗啊， 哦，心病啊嘛，我知道。 唔系、 明白，我知道，系、好啦。咁其实咧，不如讲一讲啦。如果你话即系我必先讲讲嘅就系 Queen 老师有几个唔同嘅身份嘅。咁首先你自己本身系歌手啦，你都会帮一啲嘅歌星度唱和音啦，你亦都系歌唱老师系咪？系边一样入行系做边样嘢先噶？ 应该就系当谂下先 吓，你好细个嘅啫， 唔系啊，都唱歌先咯， 唱歌 先， 歌手先，应该 系，唔系嗰阵，但系未正式话出道嘅， 吓， 即系可能系唱下啲 event 啊，喺啲 live house 度唱啊自己，咁当时就系因为咁，就系有一个 music director 就咁啱见到我，就问我有冇兴趣唱和音，系咁样嘅，咁、就开始做咗演唱会和音嘅、 第一个演唱会系边个做嘅？未得 系许冠杰 Sam， 一嚟就已经系许冠杰， 系所以都好好彩。 咁你唱嗰时有冇人 interview 你噶？即系我唔该试一试先噶。 冇呢样嘢，以我所知呢一行应该都唔会有 這樣的。系咁咩？咁但系如果嗱，即系咁讲啦，演唱会系冇，即系等于我哋有时做直播冇 take two 噶嘛，你唔会唱唱下唔记得歌词或者走音，嗰啲系冇得救噶嘛，因为你一出就出咗噶啦嘛，佢唔使试下你先嘅咩？咁同埋你第一次做咁大型演唱会，阿 Sam 惊唔惊啊？有冇压力啊？ 第一次就好似因为好耐啦。 其实你边度熄咗你个麦，你唔知道。可能系啊，唔系讲真噶，即系可能佢真系拣你个样，企喺度几个女仔嗰啲， 拣个样做咩啊？ 靓女咯，紧要啦， 系啊，唔系咁，我相信，我相信 Queen 一定有佢嘅， 咁你有 声色 艺啊， 系啊，你唔会净系得个样嘅， 你系咪兜紧啦喺度？ 兜少少，诶，声色艺俱全，好彩， 同我一样。 唔系，因为我真系觉得好得意嗱，大家会见到嘅就系可能 Madonna 佢有一个嚟紧嘅 tour， 佢真系会拣和。音，佢会叫所有嘅人，你会有啲 dancers 咁样，就来自世界各地嘅做 audition 噶嘛。 嗱，有一啲 case 系真系会嘅。 可， 之前做 Coco Raymond 都真系，其实嗰个都唔系 audition， 佢系拣咯，但系佢系私底下拣，就唔系话见你真人嗰啲。 冇错， 即系都会嘅，有唔同 case 咯。咁我第一次做 Sam 虚嘅时候系可能。个 music director 其实系有试咗，我唔知啦，即系有啲人系 听过你唱歌，系有信心。 当然啦，佢有听过我唱歌。 但系 Queen 老师识唱歌，未必识唱和音噶。 系啊， 讲得好啱啊。咁所以佢都其实要识睇谱。 系啦，你先至 唱 和音噶嘛。 系啊系啊， 你要识睇谱。 咁我谂当时佢系听到我即系有帮人唱下和音啊，即系 jam 下，听到咦好似个耳仔 OK。 嗯。 咁我同埋佢有试过俾份谱我。 嗯。 我可唔可以唱呢句嚟听下？我记得 系 咁嘅，即系我 recall 翻系有做呢件事嘅，但我唔知佢当时系试紧我嘅。 你死啦！你已经唔记得咗， 系啊， 就因为咁样，我就入咗行。 系啊，系啊。 好啦，咁其实咧又想问一问啦，譬如可能唱歌嘅，头先我哋有讲到话识唱歌，未必识得唱和音。咁你又做过呢一个歌唱老师咧，又教过有一啲即系资质好聪敏嘅、好特别嘅、好特殊嘅同学啦，好特殊嘅同学啦，有冇人系唱唔到歌噶？ 即系有冇天分，即系天分令到佢点 都 唔得噶？会唔会啊？其实学唱歌系咪一定要有一定嘅 potential 噶？你唔使理佢感受嘅，你照讲得。 我唔系讲紧 佢一个 case， 我唔系讲紧你啊。 系啊， 即系有一啲人系会耳仔天生就系差少少嘅，即系 佢 所谓嘅五音不全啊，即系佢听 唔到，分唔到音。 咁变咗有时就会譬如我弹，可能有时要练 scale 噶嘛，咁啊弹俾佢听咧，佢就唱唔到个音，咁呢啲就会辛苦少少咯。 咁但系最后可以点教咧？如果呢啲即系叫做耳仔冇咁灵光嘅， 要用一啲特殊嘅方法， 例如咧，搵边食佢。 可能佢练 scale 练 exercise 方面要 耐啲， 要少啲可能。 啊，系啊， 点解啊？ 因为可能我有时要点讲咧？我教嘅时候可能要扩阔佢唱歌嘅 range 啦，可能由低音去高音，佢每堂都要练好多噶嘛。咁但系既然佢听唔到啦，即系佢去到某一个音 佢就停咗啦， 佢就翻去低音。咁我都试过用好多方法嘅，即系佢可能我叫佢唱假音，咁可能佢就会得咯。你试下用假音啊，佢就会 hit 到嗰个 note。但我一叫佢用翻真声啦，咁佢又会低咗八度咁样，即系有一啲人系会 咁。我哋技术性啲去讲 scale 系乜嘢，即系噔哦噔哦 ，yes 系啦，冇错。 噔噔哦，咁呢啲就叫做 scale 系咪？但系如果你五音不全嗰啲人咧，就其实佢系噔哦， 系啊。冇错， 我唔出，我唔出，始终我唔出。 屙第啲嘢。 阿老师啊，你有冇试过？算啦，你走啦，我唔教你。 冇试过。嗱，我觉得咧，如果佢系 as long as 佢有心去学咧，我都觉得唔应该要 打沉佢。 系啦，咁佢都好想学，佢先即系好中意唱歌，佢先会嚟啫。你冇理由打沉佢嘅。咁但系我会用其他方法咯。嗱，例如可能练少啲 exercise， 但系我会直接叫佢唱 歌 啦。 唱， 即系直接可能用其他促成嘅方法啦。 即系逐粒音汁系嘛？ 系啊，冇错，系啊，系啊，用其他方法噶啦，唯有。 第时会唔会有得改善啊？譬如佢唱多咗之后咧，会唔会开到嘅嗰个 会系啦，不过慢好多，系会嘅。 一百年内 好啦，嗱，另外仲有你话要练呢一个嘅就听啦，系咪啊？耳仔之外嘅话，就有啲人咧又冇节拍嘅。 嘣嘣，咩叫四拍？咩 嘅？点解？ 龟老师，你明白吗？我 send 佢去你嗰度留学之前咧，其实我系每个礼拜我都要教佢唱歌。 我哋听咗好多次，系啊， 我呕咗好多桶血噶啦。 俾翻啲片你睇，你得啊？ 我想睇、啊， 逐只字执。 小强哥哥， 仲有一次 失礼啊？ 自拍咧，自拍呢样嘢又系点嘅一回事咧？ 我、呢个都嗱，有一个同学咧，我印象中咧，佢都系唱得非常之好嘅、 嗯， 但系佢啊拍子就真系好差嘅， 嗯。 咁呢个就要用其他方法练啦，又系 啊，又用力。 但系我又 唔 肯定，如果唱得好，但系节拍又会差，即系佢冇嗰个节拍感啊嘛。 系啦，佢音色好好，唱功都唔差嘅。 但系就系冇节拍。 系啊，即系可能即系佢哋冇嗰个 one two three four 喺嗰个 清唱里面。如果清唱就得啦，即系佢唔跟音乐可能就得啦。 啊，可能好啲，咁但系咁样系唔得噶嘛，即系你拍子好紧要噶嘛。 嗯， 系啊，所以可能特别要花多啲心机喺个拍子度帮佢练咯。 嗯哼， 系啊。 仲有啲咩要学咧？除咗头先呢两样嘢之外，唱歌。 即系唱歌啊？ 嗯，有啲咩技巧啊？仲要？ 咁就好多嘅， 感情啦， 即睇下系啊，睇下佢嚟学之前究竟佢有冇基本嘅嘢先。 嗯，基本嘢包括 基本嘅嘢最紧系呼吸啦， 啊、 即系用啱一个唱歌嘅呼吸啦。 嗯， 发声嘅位置，冇、 啊、 错啦。 嗯， 腹式呼吸啦，咁有啲系完全冇呢啲 concept， 就要可能开头 basic 嘅嘢要好长时间去训练。 嗯哼， 系啦。 啊，系啊，想问 Queen 老师嗱，有时有啲人都问我哋呢一行嘅一个问题就系、是、啊，做 DJ 要唔要好靓声？哇，靓声基本上冇 definition 嘅，咩叫靓声？咁以前咧就有啲阿钟大哥啊，好沉稳啊嗰啲声音啊咁样。其实唱歌咧，要唔要把声有咩特别嘅 quality 啊？即系个声音本质，靓声或者系沉啲？定系要一听就记得，定系点样？ 唔、一定嘅，其实咩声即系原本咩声咧都可以唱歌，只不过可能你会适合唱唔同嘅类型嘅歌咯。 哦 okay、 嗯，即系可能举个例啊，譬如可能系比较啲声比较沉啲嘅，即系例如食烟 沙声沙声。 阿老师人，我适合唱咩歌啊？情歌得唔得？ 我唔知道，因为我唔记得咗你把声啦，已经你上咗一堂啦， 就而家唱啦，就而家唱。 你有赞过佢嘅，你话佢把声其实几好听 的。系啊系啊，咁唔出奇嘅。 系啊， 嗯、 喂，咁你而家唱几句俾老师？ 我讲得出应该都系真的，我唔讲大话嘅。 系、我哋相信。 嗯， 系啊，唱老师唱几句啊，你最熟嗰啲歌咯。 唔得， 浪奔浪流啦。 我未生日，你有啲咩想唱俾我听？ 啊，唱学生歌啦。 好啊，好啊， 教过我。 好， 佢真系教过我噶，逐个字。 啊、 你冇 讲废话。 使唔使俾个 beat 嚟啊？ 好。啊！老师俾个 唔需要， 唔知啊，佢话唔需要， 试下佢 跟唔到啊，惊 学生哥 会笑啦， 佢笑 一句老师就笑啦， 我得啦，我明 你唔好放弃，你唔好放弃， 你快啲唱啦。 好，学生哥好温功课，咪净系挂住踢波，最弊肥佬咗，科科和。 好劲 喎！ 嗱，唔系我冇笑啊，一路都 系啊，佢一路都冇笑啊。 点解我好想食 焗蟹啫嘛？ 焗熟啦，攞出嚟食啦！ 焗蟹，你后边嗰个都笑紧， 我知啊。 你后边嗰个都焗紧蟹。 佢应该唱咩歌？佢把声 绝对唔系唱学生歌。 咁系咩歌啊，老师？你呢句说话打到佢， 我唔知佢呢句说话咩意思啊！ 绝对唔系唱歌，唔系学生歌，绝对唔应该 唱 歌。 学生歌 或者任何歌，或者任何歌。 佢把声叫算唔算叫靓声啊？ 应该原本系靓声嘅， 不过 需要打磨一下， 打同埋磨，需要打同埋磨。 老师你咁样样好令 打击信学生信心， 系啊，好心急噶。 你听清楚，系啊，你把声好靓啊，咁但系你只要学少少咧，知道点样发声咧，咁就完全。 阿老师呢啲要几多堂先搞得掂啊？如果呢、這个？ 好难讲啊，因为都要睇佢勤唔勤力咯。我想讲咧，有一种学生系最难教，就系懒惰嘅学生。 哦，系学咩都系啦，其实学咩都系啦。 唔系一定要勤力。咁所谓点样先至为之勤力啊？若果我要学唱歌， 即系譬如我上堂嘅时候，可能都系上一个钟啫，一个星期。咁你上完，其实嗰个星期你翻去系要不停去练，你要吸收，你要谂啊，同埋 系要每一日都要唱，其实。是不是 最好 啦！星佢话系每一日我都要练桑子， 即好似拉筋咁啊！跳舞或者运动员，你要 keep 住你个筋系松咧，其实你要练嘅，尤其是最开头嗰个阶段，即初学阶段系不停练、可能去到 advanced level 啦，可能就会少少即系疏啲啦，练得。 咁但係初學嘅 你條喉嚨都要拉筋嘅，你知唔知啊？你要攞條喉嚨出嚟拉 啦，係啦，你拎出嚟啦，不如 擺翻落去啊，知唔知啊？哦，好啦，嗱，咁其實如果你咁講話，即係其實每一個人都係能夠唱歌嘅，咁、你喺唱歌裡面嘅話，亦都好多經驗啦。 嗯、 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啲其實你自己好難忘嘅一啲經驗咧？可以係好，或者可以係唔好、 或者唱和音嘅時候，或者你做歌手， 係啊，即係有啲真係好勁啊，好開心啊！你困到呢啲歌星真係。 啊，咁要讲开心嘅事先啦、啊，即系之前就系做校长嘅嘉宾、 嗯， 即系演唱会嘉宾，咁就系 tour， 即系周围去唔同地方。咁、其实系尤其是第一次就系觉得好难忘啊， 巡回 即系啊，你首先其实周围巡回去旅行做和音都系啊，即系有去旅行已经好开心，因为我自己好中意去旅行啊。咁同埋会去到好多有好多地方你其實自己去旅行係唔會去的， 冇錯。 咁所以就 登台噶嘛， 冇錯啦。哎呀，你講得 啱。唔會去噶嘛。 咁跟住譬如做嘉賓嚟講咧，咁就係最難忘咪就係第一次升降台咯，即、因為由即係細細個已經覺得哇，好想搭嗰部 lift 啊，好型啊，好型啊， 好想搭呢部 lift 係好犀利，覺得。跟住就第一次就有咁嘅機會，同埋其實就算你做呢個嘉賓都未必會有機會。我谂你哋知啦，未必会一定系咁啱有升降台噶嘛，系可能你行出嚟嘅啫，咁、又咁啱有啊，咁所以都觉得哇好开心呢件事，尤其是第一次系好 impressive 咯。 嗯哼，系啊。嗱，而家其实有好多人听紧我哋嘅节目嘅咧，都有好多后生仔，佢哋都好多好容易就会讲咗，我想做歌星，我要做偶像，系啊。你自己觉得嘅就系、如果有一个咁样嘅谂法嘅人，其实佢需要有啲咩嘅条件？ 条路点行咧？ 吓，又或者系点样咧？嗱，難聽啲講句嚇，我覺得其實有啲咧就係先有一個機會，但係其實佢未必唱得好好嘅，係咁但係可能係咪會唔會有一啲路徑可以，譬如可能係參加比賽或者係點樣，又或者你覺得要點樣去裝備自己，你先至可以喺呢一個舞台上面嗰度發光發亮？ 定係近年咧，大家多咗一啲渠道可以係將自己的歌拍咗啦，擺上去啲嗰啲叫做平台啦咁樣，就同以前唔同咯。會唔會而家即係你都覺得呢個方向都 係？其實方法係多過以前好多，應該就係、但係咧，最重要喺做呢啲嘢之前都係裝備自己先咯。係、自己嗰個聲音啦，你有你嘅特質啦，呢、個好緊要。我又見到有好多人咧都唱得唔錯嘅。但系咧个声音就冇乜特质，冇乜 character 所谓， 同意 咁就会系又会争啲嘅。咁当然就唔系话咁样就冇机会啦。咁而系你自己都要去发掘下自己有冇自己嘅特色咯。呢、个都好重要。 系咪一定要学啊？或者喺声乐方面嘅话，佢一定要有少少知识先。 唔多唔少都要咯， 我都觉得要嘅。 即系就算你唔系学到好 advanced， 但系你都要有少少嘅知识， 基础嘅嘢一定 冇错。 知道知道。阿 Queen 老师又想问嗱，你嘅身份咧，又系老师啦，又系和音啦，但系都系歌手。你会唔会都希望自己咧喺未来嘅日子咧，能够咧有啲咧，即系你歌个电台都播紧你嘅歌嘅，榜上有你嘅名字嘅，有你嘅歌嘅，成为十大金曲，即系咁讲啦吓。你会唔会有呢啲 fantasy？ 希望将来都能够达到呢个目标。 咁、我谂我当初入行嘅时候都会有呢一啲 fantasy。 讲到好似好耐， 一定系。 我好耐之前， 几年前。 如果唔想咁样嘅话，你出嚟做咩啫？ 系啊，冇错。咁但系只不过就唔会强求嘅。我觉得诶，顺其自然咯、最紧要做好自己嘅作品。即系有时我都会有写歌啦，咁所以我都会想写一啲好嘅作品喺呢一，即系希望喺个 market 上面会有我自己。我自己嘅 歌曲 啦，自己嘅 message 啦，系咁样啦。 咁如果系帮一个节目写一个主题曲咧、例如帮《风骚快活人》咧， 非常之乐意，好啊，系咪先？ 不过马小强唱， 帮我哋谂下， 唔好啦啩。 条件之一就系你唔可以唱， 唔系啊，你梗系唔好唱啦，嘥咗你啊，你 rap 啊。 老师识讲嘢，老师识讲嘢。 系啦，不如咁样啦，一阵间嘅话咧，我哋有嘅两样嘢都希望咧，就系阿 Queen 老师话可以做到嘅，就系、我真系好想现场听你唱歌。 真系噶， 系啊。 另外一样嘢嘅就系，其实你可唔可以教下我哋点样唱歌？ 系啊。 我哋研讨下，好啊， 好啊，系啊。嗱，而家我哋大约剩翻系两分钟到啦，我哋就会去即系答伴啦。或者我哋先教下我哋点样发音，或者我哋点样唱歌，或者我哋可以喺屋企个点样即系自己都练习。 系听紧嘅，如果有想学嘅，咁你可以学埋啊。 好啊，咁我谂首先要翻翻最基本就系个呼吸啦。咁所以咧，我哋平时咧日常嘅呼吸，可能一般人系会用个肺，即系你会见到自己上面呢个肋骨咧。 係會咁樣擴張聲嘅，係啦。咁但係其實唱歌就唔應該有咁誇張呢個動作嘅、 嗯， 因為我哋唱歌應該係用腹式呼吸嘅意思，即係話咧，我哋係用個橫隔膜係啦，個肚，嗯、我哋控制呢一組嘅肌肉啦、 嗯， 去令到你做到個呼吸嘅。咁所以你見到吸嘅時候咧，個肚 係漲嘅， 係啦。咁呼氣嘅時候就相反就係凹啦。 但佢個肚咁大，睇唔到有冇漲喎、啊？ 邊個咧？ 嗰、那個咯。 哦， 嗰個同學個肚睇唔到，要留意，要特別留意喎、啊。 小強哥哥，喂，唔係我講噶，唔係我講 ，Michael 哥 有仇視嘅眼光。 好啦，嗱，十一點半繼續，大家想學唱歌咧，翻嚟咧，我哋喺節目裏邊繼續請阿 Queen 老師講講，好唔好、 嗯、 我哋先咧十一點半新聞報告同埋 Queen 老師都過嚟為我哋唱歌噶，唔好行開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特区政府相信 Web 三同埋区块链技术具发展潜力，可以加速创新同启发新型商业模式，喺经贸、工业、物流同更多领域带嚟唔同新嘅可能性。佢话当局致力喺政策同资源上喺本港培育 Web 三生态系统，相信 Web 三会成为本地经济发展嘅重要力量。陈茂波出席一个论坛致辞嘅时候又话，今年财政预算案拨款5000万俾数码港，并且成立工作小组推广 Web 三以及带动 Web 三生态发展，成果令人鼓舞。数码港已经有来自超过20个国家或地区的超过170间公司从事 Web 三相关工作，相信本港 Web 三发展前景光明。东隧星期日清晨5点起实施易通行，汽车会会长李耀培相信会令到驾驶人士比较方便，但是估计三隧较大的挑战会在9月开学之后出现，期望当局做好应变危机和通报机制，减少塞车的情况。李耀培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东隧实施易通行之后，可以减少车辆经张南隧道往东隧方向的时候转线用快易通的情况，减少意外机会。李耀培认为现在三条过海隧道已经饱和，长远当局应该考虑兴建第四条过海隧道。由于现在正值暑假，接载仔女的车辆比较少，易通行实施之后的交通情况要在九月开学之后再观察。俄罗斯总统普京打破沉默，回应雅格纳集团创办人普里戈任遭遇空难死亡的事件。普京在与由俄方委任的顿涅茨克地区领导人普希林见面的时候，就私人飞机在特维尔州坠毁事件向遇难者包括普里戈任的家属致以慰问。普京说，自90年代认识普里戈任，形容他是一个才华横日的生意人，虽然一生曾经犯下严重错误，但是亦都取得正确的成果。普京又说，雅格纳集团在同乌克兰纳粹主义斗争中作出重大贡献。另外，普京说空难调查工作已经展开，将需要一段时间，又保证调查工作将会彻底地进行，并且得出结论。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日间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天气酷热。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中午12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028点，跌183点，总成交金额415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68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50点，跌10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133.5，跌6.5；盈富基金18.55，跌2.1；腾讯控股321.6，跌3.6；南方恒生科技4.06，跌7.4；快手65.7，跌2.2；阿里巴巴87.85，跌7；友邦保险67.8，跌9；中国平安44.5，升3毫；比亚迪股份224.6，跌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46.02，瑞士法郎0.886，加元1.36，人民币7.289，英镑对美元1.257，欧元对美元1.079，澳元对美元0.64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日经平均指数报31664点，跌622点。港金报17900蚊，跌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3.4美元，卖出191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喺空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喺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近住理工大学一阵车；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港岛方向龙尾喺尤丽村。路面情况，港岛区下曲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挤塞，车龙在告士打道近住税务大楼。另外，黄竹坑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香叶道一段车多缓慢，龙尾在南朗山道桥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在空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就在彩虹村桥面。封路情况，在油麻地的海泓道受到路陷影响，去佐敦道方向近住文昌街休憩花园部分的行车线是需要暂时封闭。另外，在港岛南区的大潭水塘道有水务工程进行，直至到下午的4点，近住香港国际学校的路段是临时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要小心。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向九龙、黄竹坑道油站桥面来回、红磡绕道都会海逸向尖沙咀、竹篙湾公路回旋处方向迪士尼、青屿干线小豪湾向机场，仲有大埔道六合村方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规则、交通灯号、交通标志同埋道路标记，咁先至系好心态出行。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商场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 由万善饰演的女主角简言，高级商业调查师，果敢活泼，是夏冬的最佳拍档。父亲早年被指泄露商业机密，为查清真相，长大后立志成为公正的调查师。 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星期一至五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公共广播95年，同你重温经典。 一年两个星期，收音机回忆录，请嚟嘉宾叶世雄先生同我哋回顾广播剧嘅辉煌历史。 与广播剧咧喺战后咧先出现咧，主要原因就啲剧社想电台咧做广播，就会系演出一啲佢哋喺舞台上演嘅作品，好多人咧好中意听咧，所以咧一路发展落去。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凌晨12点至2点，收音机回忆录。 过暑假， 趁住暑假尾声，乔清志同你嚟一趟放松之旅啦！ 今集超超主持施俊卿、刘旭同你港车北上，一齐超爽自驾游。 夏天为大地带来美好身形，青春众五位主持分享减肥新酸史， 后生仔探世界，林正利、谭小白同牛义工一起送草给牛牛，了解牛牛的真实生活。 乔 清 志星期六下午五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的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是否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没有在教育局注册，看清楚课程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不要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还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大家好，我是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是最风骚的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是完成了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的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是最风骚的。真的，做人最紧要就是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风骚快活人。 继续我哋嘅风骚发文啦，继续我哋访问之前咧，再提提大家电话号码就系 1872388。 今日你又知唔知道我哋嘅嘉宾就系阿 Queen 吕乔恩老师？ 我嘅老师，我就系佢嘅入室弟子啦。 唔系啩？ 叫我继承佢衣钵， 一次就入咗室。 我未收你噶。 我即刻示范，你头先教我咩啊？开声啊？ 系啊，嚟 嚟。继续啊，继续啊，嚟啊！你要埋咩人先听到你做？ 我费事整污糟。 因为我哋咧喺大本之前嘅话咧有讲过，就希望 Queen 老师都可以教下我哋喺屋企嘅话点样可以练声或者系开声。咁头先咧就教咗有个方法就系、 是，哇，好叻啊 ，Sarah 好叻啊！ 系啊，咁啊就叫佢自己嚟啊，队长。 都唔 有咩秘有咩、okay、有咩巧妙有咩秘诀噶？做到呢一个叫震动嘴唇嘅声音， 即系个震动嘴唇系可以帮助你个诶声带系啦，冇错。即系所以有时开声喺后台唔方便喺度大嗌咧，咁就用呢个方法就好好啦。 哦，因为我成日都听到嗰啲古灵精怪嘅声噶，有啲歌声咧，有呢、這个咧，嘟啦，同埋 就唔知咩作用， 咩咩，我都做乜嘢喺度咁样咯。嗯，系啊，呢都系开声嘅方法嚟嘅。咁有啲乜嘢嘅系令到把声唔好，千祈唔好做嘅咧？嗱，你开声嘅话，譬如可能我就话食辣嘢啊， 有冇噶？有冇啊？你哋有冇避忌噶？ 或者嗌大叫啊？ 尤其是开 show 前有冇啲咩？譬如话有啲人话佢食咗啲蛋糕啊，食咗甜嘢会封喉啊嘛。 所以人人都唔同，我就食甜嘢冇事，但系辣嘢咧，如果系真系唱歌之前嗰一日，即系嗰一刻咧，我就唔食辣嘢嘅。 嗯， 但有啲人调转噶嘛，食辣嘢会开声嘅。 系啊。 咁有啲人又唔飲酒㗎嘛，我係飲㗎喎。 係啊， 所以人人唔同㗎。 哦，即係唔會話有啲嘢會影響到即係個聲帶。 其實就唔會嘅， 大 嗌你自己習慣嘅啫。 大嗌會唔會啊？ 大嗌適當嘅大嗌呢有 control 地大嗌係 OK 嘅。 你係開聲，佢咩都得㗎。 適當地大 嗌就曬你啊！ 咩都得嘅，幾好喎。喂，你覺得咧就係而家你同我哋唱歌先啦，定係你問咗你問 題 先 咧？點啊？ 好嘛，问问题先啦。 你想点啊？ 问问题先啦，问问题先啦。 我锡住你就 好啊。 系啊， 老师又问人问题嘅。 问你啲问题啊。 我知啊，我费事你准备咗啲嘢之后，跟住最后屘又嘥咗啊嘛。 好啦 ，Queen 老师准备发问我哋问题啦。第一条系乜嘢 ，Queen 老师？ 第一题， 简单啲先啦。 好。 所谓咧，成日听人讲真声啦，系咪？咁真声其实系指边一种共鸣发声咧 ？A 头腔共鸣 ，B 假音 ，C。胸腔共鸣 ，D 震音， 哇，好深啊！真声啊， 系啊， 真声头腔共鸣假音， 康第三位空康共鸣。 D 系震音。 震音。 应该唔系震音。 我记得嗰阵时咧， 老师教过你。 Queen 老师佢亲口教我嘅。 咁佢讲咩啊？好似系答我，你学过。 我依家又唔想教你哋。 咁你答啦。 我因为有 A 又 C， 我估 A， 我 估 A， 我估 A， 头系啦 A 啦 ，A， 答案啱唔啱？ 答案系错嘅， 应该 系 C 嘅 ，C 啊， 系啊， 系啊，即系 chest voice 啊，所谓 系啦，跟住系震音，假音咪就系头腔共鸣。 其实假音咧同头腔共鸣都系唔同嘅两样嘢嚟嘅， 两回事嚟噶， 冇错啦。 嗱，系咪就唔识呢啲嘢咯？系啊， 所以要学先识。 即系其实真嘅声嘅话，系来自你哋嘅胸腔呢个位置， 系啦， 发出嚟嘅 时 候，所以先至嘅系真声。 冇错啦，你听到平时嗰啲好 classical 咁样嗰啲咧，即系即系好虚咁样嗰啲，其实就系 head voice 啊。呢啲声就系 head voice。 呢啲就喺上面啦，系咪？系我就学人嘅啫。 呢个咧， 你呢个汤鸡啊！ 老师又想问咧，假声系咪个个都理论上做到噶？其实 理论系做到嘅，但系有啲人唔知咩嚟，就可能 系因为假声都唔容易噶嘛。因为你天生你有啲系假声王嚟噶嘛，即 系 真系好靓噶嘛。 即系有啲未学过唱歌嚟到，叫佢做假音，佢又知咩嚟嘅？ 系 即系冇办法。 我谂佢做到，但系佢唔知 系啦，自己都唔知 做 咗 都唔知。冇错，我就系呢一只咯。咁你识入，咁你知唔知可唔可以教我咧？唔识教你，就总之你听到你就会。 咁你有你嘅天分啦，你一学一学。已经可以识噶啦。 OK， 好， 系 第二题， 我第二条就系啦。嗱，头先咧有讲过嘅，喺好似讲得少少关于吸气嘅，关于个腹式呼吸啦。咁吸气嘅以下哪一项系吸气时出现嘅正确状态 ？A. 腹部胀起，横膈膜下降 ；B. 腹部胀起，横膈膜上升 ；C. 腹部陷入，横膈膜下降。D 腹部陷入，横膈膜上升， 好深、啊， 系吸气时候系咪？ 系啦， 吸气时候系胀啊嘛，但系横， 我系 C， 横膈膜上升定系下，系嘛？ 系啦，我谂你腹部胀起定陷入，你哋应该冇错噶啦，系横膈膜应该点咧？ 横膈膜应该系上 升、 啊 上。如果腹部下陷同埋横膈膜上升系 D 系嘛？ 系 D， 我觉得系 D。 我系 A 定系 B 啫，只系 我拣 boy， 我点都拣 boy。 好，咁啊， 除非阿老师之前搞错。 好，阿 B 佢系 B， 系 Sarah 咧 ，B 两个 B 一个 D， 两个 B 一个 D， 有冇人啱啊？ 冇人啱， 冇人啱，呢个系 D。A 呀、 啊啊 哦、 你仲话我教过你，你真系唔好 唔好讲啊！真系唔好讲啊！ 你根本就记错咯，因为 咁应该系乜嘢 啊？老师 ，A 系腹部胀起啦，咁同埋横膈膜系下降嘅。咁点解咧？因为咧横膈膜喺佢处于一个relax 嘅状态咧，其实系一个拱形嘅你嘅横膈膜。 嗯， 即系当你未吸气嘅时候，但系你吸气嘅时候咧，佢就下降啦。变咗咁嘅状态啦，平咗啦，咁你成个身体嘅空间咪会多咗咯，咁所以空气就吸入你嘅肺啦。个、原理系咁样嘅， 但系真唔知咯，系啊，净系知道系吸入嘅时候嘅话，个肚系应该胀嘅咯， 咁已经 OK 噶啦。其实知道呢样嘢， 因为呢一个嘅腹式呼吸嘅话咧，都可以应用喺瑜伽嘅。 啊，系啊，系啊，冇错， 系啦，应用喺瑜伽嘅一个呼吸嚟嘅，系 啊， 好长知识啦。 Okay， 好，第 三 条， 你冇人有 错晒， 好开心， 即系唔系唱加班冇计。 好啦，歌手同埋乐手啦，喺台上你都成日见到佢哋戴住啲 earphone 只耳机啦，个作用系啲咩咧？我谂你哋应该知噶。A 隔住外界声音，咁就可以专心演奏啦。B 乐手之间。用来倾偈沟通的工具 ，C 帮助清晰监听歌手和不同乐器的声音 ，D 耳机里面咧，因为只有自己唱歌的声音或者弹奏的声音嘅啫，咁就帮自己更加专心演奏啦。 我以为以上皆是， 有冇以上？ 我谂系 D， 我 boy。 boy 系乜嘢？ 沟通啊 ，boy 同即系我嚟倾偈。 佢会系 同 佢会系咯，佢会系咯。 你讲嘅系歌手系嘛？ 歌手同乐手都系。 我谂系 D 啊嘛。 系啦，即系好多人都问过我呢个问题，咁所以我就谂下，不如试下问下大家。 唔知啊， 有啲人问啊，做紧戴耳仔做咩咧？咁样。 好，你再重复一次啊。 好啊 ，A A 是隔住外界声音啦，咁你就可以专心啲弹啦。B 就是乐手之间爱嚟倾偈沟通嘅工具。 不是 C 就是帮助清晰监听所有乐器同歌手嘅声音。D 耳机里面只有自己嘅一条 track，唱歌嘅声音。 C 你 都系 B。 又 B？ 点解你咩？ 佢系咁噶，佢系咁噶。 你唔好理我啦。 系啊， 你错晒噶啦。好啦 ，C 系啱嘅。是啦，因为你听戴住个耳仔你可以听到唔同乐器啊，你仲可以自己教㗎嘛个 level。咁可能你自己教但自己多啲啦，或者你鍾意听吉他多啲琴多啲你自己控制。咁有啲人问啊，咁唔戴会点啊，唔戴听唔到㗎咩？咁其实台上面系真系有嗰啲叫做 floor mon， 地嗰啲地下嗰啲 mon 呢，嗰啲当然听到啦，但系个场咁大。 弹到周围。 係啦，冇错啦，你到你听到嘅时候可能已经 delay 咗好多㗎啦。所以系听得好唔清楚嘅，系唔得嘅，一定要戴耳仔就系咁解啦。 嗯。 但其实有时候咪见到佢哋好有型嘅，即系无端端呢会将个耳机呢 掹咗一边。 掹咗去嘅咁 样嘅。系咪想知 道 原因 系点解想听下观众嘅现场，佢想睇现场啫。 嗱， 有啲 artist 系习惯直头真系戴一边嘅啫，由头到尾，因为佢哋中意听到现场声，有可能系想听观众嘅反应啦，有可能系想听到现场嗰个音乐个感觉唔同嘅可能，咁佢哋唔习惯咧就会戴一边啦。咁亦都有人系你头先你讲话突然间除咗一边系点解咧？有可能系一系就个 audio 有啲问题啦，一系就真系可能只不过听唔到出面唔知发生咩事，即系可能都除一边听一听先，都有咁样可能嘅。 哦，好型噶，我觉得 好型啊！ 即系无端端 咁，你下次系唔系都除一边咪得咯？ 掉起风， 一我哋都会戴一边。 我试下先，咦系， 即系为咗好型。 好，老师系咪仲有一条啊？ 啊，系，都仲有噶， 系。 问多一条定两条先？ 冇所谓啊，系啊。 还掂都唔 识， 还掂零分。 你 啫嘛， 系啊。 咁好啦，我问一下你哋一个行内嘅术语咧，嗰个都可能唔系好多人知道，因为好似系因为有时咧同一啲菲律宾人佢哋即系 乐手， 佢哋会系菲律宾籍咧，咁变咗就会有一啲特别嘅术语啦。 嗯， 咁啊，听下啦，呢个叫做。杜雷是什么意思呢？我不知道我发音正不正确。 拼返嚟的由英文或者中文。 我不知道，总之是菲律宾话来 的。菲律宾话来的。 对。应该我没有 get 错就是了。那个意思是什么呢？好了。A, repeat 多一次。B, 直落下一首。C, 最后那句要拖慢。D, 暂停。 杜雷。 我都知暂停。 导演成日都会讲的。 导演成日讲， 呢个系个 tips 嚟啦。 导演成日讲 cut 或者系 导演啊吓，唔系 MD， 记住系导演。 系咯系咯，讲一次啊， 会喺我哋耳仔度讲嘅。 可唔可以讲一次四个答案 ？A repeat 多一次 ，B 直落下一首 ，C 最后嗰句要拖慢 ，D 暂停 ，C 暂停。 我次次乜嘢？个嘟噜嘟噜， 停咯！ 真系先暂停，我 系啊， 佢话暂停，我话拖慢， 做紧演唱会暂停。 诶，等阵， 等， 咁即系有事发生咯，样。 repeat， 佢话 repeat， 系啦，唔会直接下一首，系啦。 我话系，我系拖慢。 你唔会叫佢要点样唱嗰首歌噶？即系《魔幻》最后尾嗰句噶。 咁点解要 repeat 咧？ 未搞掂咯，后台。 再唱多次啊！ 喂，呢句咩成日讲？ 喂，点啊？ 杜女，我而家讲杜女，就系我而家嘅意思啦。暂停啊！ 佢话暂停，佢话拖，你又系咩啊？下一首。 下一首 B。 我系拖慢。 好。 答案系咩啊？ 答案系 B， 直落下一首。因为有时歌与歌之间咧，可能 artist 要讲嘢嘅 talk， 咁佢话 talk， 咁即系讲嘢啦，要咁有时就唔系直落，咁所以佢要俾我哋对 band 知道啦，咁个 MD 就会俾 Q 咁就嚟啦。 哦，就杜蕾啦， 系啦， 仲有咩 菲律宾嘅 术语？我唔系好识咋，你问翻我啲菲律宾同事啊，佢哋叻啲。 好，喂，不如咁啦，留翻少少时间啦，因为老师咧会为我哋现场唱啲歌嘅。 好啊，多谢你哋啊！ 好想 听 你唱歌， 多谢你哋肯听我 唱 歌。唱 之前有冇嘢想同我哋讲啊？又或者你嗰日有冇想送俾边个啊？诸如此类嗰啲啊？ 唔好提我个名啦。 系啦，唔好啦。送俾所有丰收快活人嘅听众。 Some people live for their fortune. Some people live just for the fame. Some people live for the power, yeah. Some people live just to play the game. Some people think that the hidden of things divine was within, and I've been there before, but then life's a bore so full of the superficial. Some people want it all, they don't want nothing at all. Fear they choose, search for the fountain, promises forever young. Some people need 3,000 roses, that's the only way to prove you love them. Hand me the world on a silver platter, but what good would it be with no one to share, no one who truly cares for me? Some people want it all, but I don't want nothing at all. If it ain't you, baby, if I got you, baby, some people. But everything is nothing if I ain't got you. Some people want it all, I don't want nothing at all. If it ain't you, baby, if I got you, baby. Some people want diamond rings, some just want everything. Everything is nothing if I ain't. Baby, oh, so nothing in the whole wide world don't mean a thing if I ain't got you with me. Oh, baby, oh my God, 天籁，呢个真系天籁。好犀利啊！即系你一唱咧，即系所有人都静晒，同埋嗰种吸住人哋嗰个听觉咧，系完全停唔到啊！ 多谢你哋啊！ 全程我已经拍咗啦，系啦。咁稍后咁，我哋会将佢咧会分享喺我哋嘅社交平台嗰度，可以俾大家可以欣赏。 太好听！ 你呢个就系个 first take， 真系好 听，真系好好。 你嘅声音好似磁性喎。 系啊， 好犀利啊！因为咧，我不断咁样咧毛管动咯， 系咪太难听所以毛管动？ 唔系啊，系我听到好听嘅歌，我先至会毛管动噶。 多谢你啊，好好啊，你哋。 我想问你而家系咪冇乜失败率嘅？即系唔会有一次半次系走音，你唔会走音噶嘛？即系你已经去到今日化境噶嘛？会唔可以咁？ 咁又唔可以咁讲嘅，但系应该就会 好低 嘅机会，容易啲 handle 咯，系啊， 系咪 啊？就算嗰日状态差，可能会容易啲 handle 去掩饰啊，即系好多。 对于你嚟讲，即系而家咧，即系你系老师啦，唱咁多场演唱会，有啲咩你系觉得都有少少惊惊地？即系会唔会啊？有啲咩对于你有咩困难噶？我见你头先咧，任何高音啊、假声啊。好似完全咧挥洒自如，求其唱就唱到咁。其实 你讲唱歌有啲咩？ 唱歌可以系，仲有冇咩难度挑战啊？对于你， 今時今日， 除非係真係病咗就會驚咯。 嗯， 因為好多時都我都幾易病嘅。其實一病咗我就會但係咁啱又要做 show 喎。 嗯， 咁呢啲情況我就要用好多其他古靈精怪嘅方法去幫自己。 啊哈， 係啊， 即係例如唔知食啲咩古靈精怪， 唔係呢啲係現場嘅方法。即係譬如我嗰日可能我有感冒尾清，可能好多痰棘住嘅，唱唔到假音嘅其實。咁可能嗰首歌佢好多假音嘅話，你就要轉咗做真聲。即係呢一啲係其他嘅特別。 補救一下 嚇。 好，今日再一次多謝女喬欣阿 Queen 老師啊，非常之好啊。 老師，我應承你，我會努力上去。 多謝你哋。 好，多謝 Queen 老師， 多謝曬。好啦，時間到12:00，今日好開心嚇。咁啊，阿 Queen 老師同我哋先唱，係咪好聽咧？ 係啊，真好聽啊！ 咁大家咧可以再重温翻，聽翻老師個歌喉噶啦。12:00翻嚟，我哋一陣間搭伴咧有點唱嘅時間，電話號碼就係1872388818723888嘅。而家先听12:00新闻报告，翻嚟有车路的事。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Ben 袁富华。对我嚟讲，乜嘢系快活？就系每一次工作完成之后，翻到去见到屋企人，或者约埋啲朋友一齐食下饭、饮下嘢，讲下工作嘅苦与乐，又或者闲话家常。至于风骚，就系一个境界，就好似我哋创作艺术嘅时候。是冇完美，每一次你都会追求更加完美，但个过程当中可能你会有痛苦。所以各位朋友，无论你是风骚定是不风骚，快活定是不快活，你都可以收听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00至下午1:00，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的风骚快活人，希望各位多多支持。 记得听啊，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00到下午1:00，风骚快活人。 今日咧点嘅时间咧，想点你歌俾今晚啊？因为所有咧，我哋啲 DJ 啦，同埋啲歌星啦，吓、呢个生衣馆就系我哋嘅超新星啊，展翅超新星。咁啊，希望大家咧攞咗换票证嘅，记得早啲去咯噃。呢、這个时候咧，提提大家18723888之余咧，就系开始呢个环节啦。 的士 潮 大家好，星期五我又嚟啦。 系啊，车路的士，今个礼拜讲乜嘢啊？潮潮， 哇，今个礼拜犀利啊！ 快讯， 我哋不如嚟个车坛快讯先。系喎，咁先提一提大家啦。咁其实今个星期日咧凌晨嘅时候5:00，东隧东区海底隧道咧，其实都开始行呢个易通行噶啦。咁所以咧，其实三条海底隧道我哋通晒啦，全部都电子收费。 冇错， 如果仲有人坚持未搞嘅，快啲去搞埋佢 啦。冇 啦， 有咩好坚持啫？ 自己麻烦自己， 要用噶啦， 系咪先？ 唔好搞自己啦，我哋今次真系 系 啊，同埋又提一提喺呢个。国嘅波子旗咧又有新嘢玩咯，哇，好犀利！佢个车头灯今次我见到佢，因为新出咗一部新款嘅 SUV， 系 咁样咧，佢个车头灯今次好特别，真系啲超高科技嘢嚟嘅。咁我哋平时嘅车头灯咪好兴系两眼大灯咁样，即系纯粹照光啫嘛。 系啊，系啊，系啊。 其实咧，而家今次佢一旧嘢里边咧，原来分咗好多点啊，好多个 pixel 啊，佢所谓、有你哋估下一个灯里边可以有几多个呢啲点去组成一眼灯先？ 哇！如果你咁讲啊， 一定好多， 一定好多咯， 好多好多。 唔知 你哋会系用几多八啊？几多千定万去计？ 万就唔会啩，我谂 唔会哇， 几千最多咪 系一个车头灯啫，一个车头灯， 一个车头灯啊， 真系万啊， 吓 万到点啊？ 六。 14000个像素，即系个 pixel 去组成一粒车头灯，跟住佢个原理系乜嘢咧？ 点啊？有咩好？ 原来系电子化咗个车头灯，佢系识得自动去避开迎面嘅驾驶者，即系譬如迎面有车嚟到，佢系唔会残到人啊！佢直接识得可能去调校，佢1000段嘅调校，识得避开迎头嘅车咯。咁所以譬如迎头有部车嚟，佢会熄咗某啲点点嘅，所以迎头车系绝对唔会俾佢残得到咯。 但正常嚟计咧，理论上唔应该残到嘅。 系啦，冇错。 除非你开高灯。 系啦，所以佢呢啲全 全部会自动化去帮你调校晒嘅嘢嚟噶啦，所以好犀利，即系又系啲超新科技嘅嘢已经落到地喺度用紧咯，跟住入到去架车里边又发现一啲新嘢，佢系将电车嘅嗰啲所谓 panel 啊，好科技化嘅，已经落埋咗去油车嗰度啦，所以已经系开始两样嘢开始融合得好紧要咯，所以大家譬如话见到电车好科技好中意嘅，但系又想继续揸住油车先，咁其实而家又多咗个选择喺市面上面可以睇啦。 明白，好，非常 有。就系话，如果系呢一啲咧咁高档次嘅系一啲车啦，佢有呢啲咁样嘅，譬如车头灯咁先算啦，会唔会嘅就系会落到落去？即系平民少少嘅。 其实我相信咧， 唔系，真 系 就系问一条好蠢嘅问题。 其实真系呢啲超高科技，我觉得慢慢一路会落地嘅啦。因为其实谂翻我哋当十零廿年前啦，所谓 HID 头灯啊、LED 头灯，其实当时一出嘅时候，净系得啲好顶级嘅车先至会有，甚至乎咧系要加钱嘅选配嚟嘅。去到而家呢刻，基本上所有车已经全部用晒啦，因为佢能源效益上面又真系优胜好多，所以呢啲优点慢慢真系会落到地。 但系呢咁高科技嘅车。头灯咧，一般嘅车房一定唔识整啦，系咪先？ 我估冇得整嘅， 冇得整啦。 好或者咁讲啊 ，touch wood 意外发生啦，你撞到个车头灯，好大件事嘅， 所以 好贵，好贵。 呢个都系一个大家可能要考虑，即系有啲好高科技、好先进嘅嘢，但系咧，一般车房你唔好谂啦，一定唔识。 即系要成眼换。 如果盏灯真系坏咗，换翻普通灯得唔得？ 其实佢又唔同，因为佢啲插头啊，所有嘢其实系新款嘢嚟嘅，咁又唔至于可以去到共用到咁样嘅层次。 即系你意思嘅就换翻钨丝灯胆， 屋企嗰个，屋企嗰个，泊制嘅，泊制， 冇错，喺超市买到 嘅，唔得嘅，因为买唔到。 冇错，试下啦。 有啲地方好似就冇噶啦，系啊，唔准买。 呢 个 就系 贵 车嘅少少缺点啦，好似上次阿潮潮都话啊嘛，有架车啊嘛， 冇错， 入呢个雪种都要6000蚊， 系啊， 系啊，即系如果你个车个冷气坏咗，有时咧入雪唔系坏咗啦，即系唔够雪种咁系可以嘅，系啦。但系如果系坏咗咧，入雪种都帮唔到嘅。 系啊，所以系咯， 你揸得嗰啲 车 系啊， 维修费一定咁上。 嗰啲对于我哋嚟讲，佢就系6蚊咯，佢系6000蚊，等于我哋用6蚊。好啦，车兰发信告一段落啦， 告一段落啦。 好啦，今日我哋要入正题咯， 冇错啊。我哋今日咧讲一个好特别嘅材料，叫做碳纤维啊。唔知大家喺生活上面有冇接触开或者见到玩过？ 车架系嘛？ 车架 单车， 单车车架其实一个。其实咧，我哋除咗车之外咧，我哋日常生活里面好多嘢都有碳纤维嘅。头盔系一个，甚至乎连电话壳都系。吓，大家 纤维嚟嘅 咩？碳纤维电话壳，我特登拎咗嚟俾大家睇。 系啊， 好薄好轻嘅一样嘢嚟嘅。 哇， 系呢个重量 系 啦。个手系完全掟佢，甚至乎有啲人话我哋搵火烧佢都冇，系随便掟佢完全冇问题， 真系整烂。 唔系啊，或者人哋呃你咧，傻佬。 系我都有检查过有冇俾人呃，我先至买呢个。嗱咁好得意，我哋其实生活里边连电话壳。原來都可以有碳纖維， 有時咧亦都可以。如果汽車嚟講，你可以做一個叫裝飾，因為有啲人中意裝啲碳纖嘅嗰啲標板啊、部件啊，或者我而家嘅車都有嘅，即係專訂一啲碳纖嘅嘢貼落去咯。 冇錯冇錯， 好似靚啲咁咯。 感覺上真係好靚嘅。咁佢其實個特色係咩？嗱，大家譬如拎住呢個電話殼，有冇 feel 到一個感覺就係嗱，佢可以做到好薄，個形狀佢可以直接可以。真係任你扭曲任你咬啦， 好輕啦， 好輕嘅，同埋佢其實嗰個承受嗰個衝擊個能力好大， 唔會啩？ 係 啊，犀利啊！ 咁就唔好擺電話喺裏面啦，得隻殼任掉。 咁咪係咯？咁如果係嘅話，你用電話殼，但係我用呢個碳纖嘅電話殼嘅話，咁就冇呢個防撞嘅功能 嘅 咯。 其實有嘅， 都有嘅。 跟住佢譬如又受到衝擊啦，我哋跌佢落地啦，咁其實佢會吸曬嘅，咁佢就會自己崩咗一忽咯。即係可能會介花咗咁樣，其實都未必真係會爛嘅。但係如果譬如你撞啱撞正啲石頭啊、尖鋭嘢，佢其實係會介花咗、介崩咗， 就保護到 嘅， 保 護到，幫你擋一邪嘛。 係啦， 有成咁講嘅， 擋邪擋曬。 擋邪。 喂，但 我呢啲尖尖嘢都得啦。 但係碳纖嗰個輕個輕啊，即係輕呢個本質咧，好有用，尤其是單車。咁啊，因為咧有時買單車咧，買嗰啲傳統嗰啲舊式嗰啲咧，哇！你嗰時托咧真係好重。 係啊。 但系碳纤咧，哇，真系犀利，好似冇嘢咁嘅。你拎一个碳纤个单车， 冇错。所以其实我哋今日咧可以讲解一下咧，碳纤维嘅应用可以去到点样咧？ 好啊。 譬如单车上面，其实喺大约差唔多20年前左右，慢慢已经开始推出咗由叫铝架 金属架，我哋转咗去碳纤维车架嘅。而家两款材料一样平衡住一齐，有人买紧嘅。咁但系中间个分别就好大好大啦。咁大家踩单车有冇试过嗱铝架？我相信金属嗰啲啦， 有 应该大家都试过晒啦。 有。 咁譬如碳纤维车架，大家有冇试过？ 有。 个分别大家感觉上 面，手 指滴起 咯， 系啊， 轻得好紧要。你拆咗个辘，其实基本上系好轻嘅。 譬如我自己嗰个车架咁样计啦，我印象之中好似600几克嘅啫，即系何于话啫，一只手指拎起一个车架， 佢哋用呢样嘢嚟去衡量究竟轻唔轻噶嘛？因为嗰啲踩单车嗰啲咁都滴得起， 因为呢一样嘢真系实际需要嚟嘅。譬如我屋企咧，我因为要将佢摆喺天台，咁每一次用咧，要喺天台抬翻落嚟。我以前揸嗰啲旧嗰啲铝嗰啲咧，我几乎成个人跌落嚟啊！即系因为佢 太 重 啦。 但系你拎嗰啲碳纤嗰啲咧，系真系好轻巧，好方便咯。 冇错，咁佢其实轻巧方便一个好大原因嚟，因为譬如我哋去到甚至乎比赛级别啦，咁其实佢讲嘅轻100克，其实对于我哋嗰个运动员嘅能量输出咧，已经系高咗好多了。 又系、哦， 跟住佢嗰啲就已经系换咗翻嚟，其实已经系长期嘅速度。 嗯、 甚至乎啦，我哋讲紧啦，我哋一个单车比赛或者我哋出去踩单车练车都好啦，其实我哋香港有一种踩法叫大攣啦。 嗯、 大攣嘅意思就系围住一个九龙新界一个圈，啱啱100公里嘅。咁、 嗯、 如果假设我哋系用一部传统金属嘅车架去踩，其实除咗重量之后，我哋真正 feel 到咧，其实个 pat pat 都几痛嘅，咁就会长期训练嘅时候就练咗两粒古巨基出嚟啦、 嗯。 但系我哋都会痛噶嘛，你最后你都系识痛噶嘛。 咁唱歌几好听喎， 哨子啦，哨子声。咁但系咧，咁我哋如果一转到碳纤维车架之后咧，其实就真系舒服好多。 真系， 佢最大分别系咩咧？唔单止轻，佢其实系将路面嘅震荡，佢系吸震，佢一个轻微嘅避震作用嚟嘅。咁、变咗我哋一路踩嘅时候，路面嗰啲震荡唔会传到上嚟，咁、其实咧就解决咗一个好大问题啦。咁踩得耐，当100公里嘅时候，咁其实人会攰噶嘛。 嗯、 而嗰啲震荡上到嚟嘅时候，我哋手臂啊、手啊、成个身、腰骨嗰啲全部都会痛噶嘛。 嗯、 一吸咗个震荡嘅时候，你舒服咗，其实你咪又踩耐咗、踩长咗个距离咯。 嗯嗯、 所以碳纤维车架其实喺咁多年嘅一路发展咧，佢已经发展咗好多代出嚟噶啦。 嗯、 由一开始好简单嘅碳纤维，去到而家已经系佢哋会研究埋车架嘅边一个位置，我哋要强化佢嘅，就唔好有震荡，唔好有扭曲嘅，佢哋做得到啦。边啲、位置需要有吸震嘅，佢哋又会摆翻啲唔同材质嘅碳纤维落去，负责吸震嘅。系咧，呢啲全部都系已经系呢一刻买得到嘅单车，已经系会有呢啲嘢噶啦。 咁会唔会代替晒所有其他嘅单车？即系如果系咁，碳纤维会唔会第时变成唯一嘅一个单车架？ 其实咧，去到而家呢刻咧，好多叫做主流嘅单车厂，佢哋已经系碳纤维噶啦，但系佢依然保留住少少叫铝架喺度嘅。 点解咧？ 因为铝架咧有一个唔同嘅功能，或者有一啲唔同需求嘅人会需要佢嘅铝架。去到而家呢刻，佢一个叫动力传送，其实佢都系普遍嚟讲系好嘅。原因系咩？因为佢够硬净，咁、其实你踩嘅佢就落得到地噶啦。但系因为头先嗰度好多个嘅优点啊、我哋讲翻咗之后，其实碳纤维车架个动力传送去到咁多代之后，去到呢刻已经唔代表佢唔好咯，佢都依然都系咁犀利。所以比赛级别嗰啲去到环法单车赛咧，其实而家我谂你问10个车手， 都 系碳纤维， 啦、 甚至乎连我哋嗰好紧要嘅车辘，我哋碳纤维都有车辘出噶喎，嗱单车又有真系四个辘嘅车嘅辘都会有碳纤维，咁、车单车当然系主流好多啦，咁佢做得到嘅系咩咧？又系啦，咁轻，跟住但系咧佢个硬净程度都可以做得到，咁头先其实我哋一开始由电话学都讲咗嘅，碳纤维其中一个特性就系咩咧？佢系可以做到好多唔同嘅形状出嚟嘅，咁、因为单车其实都已经系好科技化得好紧要，佢哋系用紧科学数据啊、风洞去做数据去研究点样样可以提高效能，点、样为个车手悭咗力，或者嗰个瓦数嘅输出大咗嘅。咁碳纤维车辘做得到嘅咧，就系我哋叫刀框啊。咁、个刀拎其实有咩用咧？就系、我哋譬如讲紧踩紧时速30以上嘅， 系 其实咧佢因为嗰个气流效能，佢、已经系帮我哋悭到好多力。我哋只要轻轻力搞脚搞脚，其实个单车已经可以好轻易维持住喺30呢个时速嗰度嚟行嘅。咁、当然咧，个车手自己本身要有个力度先得啦。咁、但系如果个车手真系得嘅话，配合埋个单车，配合埋嗰种好高效能嘅刀框。 其實就好容易做得到呢啲咯。 嗯，講緊係個拎啊嘛， 拎 單車嗰個拎啊嘛， 拎係啦。咁所以如果假設咁講，有啲係叫初學者嘅，佢冇力嘅時候，咁當然做唔到。但係如果有力嘅車手，佢係直頭可以講時速踩住三十維持住一個，但係佢維持咗係一個佢半休息嘅狀態。係 咯， 佢可以叫 一路 keep 住 keep 住，但係佢可以休息得到，儲咗力，佢可以下一 round 再去做過一啲叫攻擊嘅動作啊咁樣。 去爆發有啲力量， 犀利犀利。 好啦，跟住除咗呢一樣嘢之外嘅話咧，咁譬如可能應用係會唔會係去到一個碳纖？点解可以有呢个咩4D 打印啊？ 其 实有啲咁样出嚟噶， 佢就未至于4D 打印嘅，因为碳纤维其实佢系点样样嘅？佢系由一啲纤维做起点啦，跟住佢织咗一片布出嚟，跟住仲系软奶奶嘅，软奶奶嘅布之后佢加咗啲树枝喺中间，将佢贴合贴合贴合，唔同嘅角度贴合，跟住就可以做到强化效果，就变一块硬角角嘅碳纤维出嚟啦。咁所以其实碳纤维嘅应用咧就开始落到唔单止单车。车即系四个辘嘅车都已经用紧噶啦， 喺边 位置 咧？ 譬如咁讲啊，我哋上次提过嘅嗰只牛牛啦，会用啦。德国嗰只马啦，佢又会用噶，佢系成部车嗰个叫做车架个底盘嗰个壳，即系你司机位坐住嗰度，佢叫一个 monocle， 即系佢成嚿实曲曲嘅嘢出咗嚟，就已经系你成个车壳最关键嘅位置， 就司机嗰位啦， 已经四个座位嗰个位置成块嘢，佢就已经系一嚿嘢出咗嚟噶啦，个轻个层次系可以咩咧？嗱，你谂下，如果传统金属去做呢一件嘢嘅时候， 好重， 系 啊，好紧要啦，系啦，你可能一个吊臂咁样先至钳得起佢啦，咁样做出嚟嗰个车嘅一个底盘系两个成年人已经轻易地拎住佢行， 真噶， 嗱。讲嘅点解要两个成年人？仲要唔系因为佢重量，只不过形状啫。如果你夸张啲咁讲，你晾得佢好啲，一个成年人单边膊头已经可以拎住佢行。 咁争好远， 争好。 但系咁轻嘅嘢会唔会好容易撞烂呢？即系嗰个坚硬程度。 坚硬程度咧，佢继续系有强化嘅。咁碳纤维唯一个弱点就系咩咧？你撞击嘅时候佢会碎。 嗯， 系啦，呢一个同其实。其他金屬一樣噶啦，你撞咗，其實你就要諗辦法去維修啊、補救啦。但係佢嗰個強硬程度咧，或者叫抗扭曲程度，佢係比傳統金屬係高好多 嘅。咁如果係佢哋做嘅方法係點樣啊？譬如你係金屬嘅話，你都睇以前嗰啲，佢就係揾個揼揼揼。係 啦，要鑄造啦，揼啦。 咁如果碳纖維， 碳纖維咧，譬如車架咁樣講啦，爛咗，其實唔好彩嘅，有好大機會係要直頭 replace 嘅，即係換嘅。但係去到發展到而家呢刻，其實碳纖維已經有修補技術。出現咗噶啦，咁譬如單車你撞爆個單車車架，咁其實佢都可以直接修補嘅，係啊，所以其實更加誇張。我哋頭先已經講單車四個轆嘅汽車。飛機都有用喎，大家知唔知？ 唔知咯， 有用喺邊度啊？ 嗱，其實大家而家搭緊最常見嗰兩部飛機，一部叫777啦，大家應該一去旅行就搭得到嗰部飛機噶啦。A380都係碳纖維喎。 嚇！ 係啊，嗱，大家諗翻我哋最新嘅呢兩款飛機，其實一個乘坐特點嘅係咩咧？好穩定。大家可以去真係自己去感受一下啦。你坐佢嘅时候，你会感觉到嗰个机身嘅微震荡、以前嘅飞机一路你会感觉到佢震震震震震震震嘅。而家呢两款飞机啊，你系已经感觉到嗰种微震荡系冇晒噶啦。你系讲啊，你系真系去到气流嘅时候，架飞机当然会震啦。但你平时坐喺度嘅时候，你好似感觉架飞机好似静止咗，稳定晒。点解咧？其实佢大量咁样用咗碳纤维啊。佢系讲紧差唔多五成嘅机身物料。都是碳纖維製造的、所以它就已經減到架飛機的重量輕了很多啦、輕了很多它可以做到什麼呢其實慳油、那它不是又可以飛遠一點 又是、 對啊對於飛機來說呢其實每輕一點其實就已經是 差很 遠 了 很遠很遠了、對啊所以又可以既然講到這裡我又考一下大家好嗎 好啊好啊好啊 問問大家、我們一架飛機最头头嗰度咪有个鼻哥嗰个位置嘅，大家会觉得嗰一度会用乜嘢物料去做啊？俾几个物料大家。 好啊， 嗱，我哋钛金属一个，系啦，跟住之后啦，我哋碳纤维第二个，第三个叫做嗰啲玻璃纤维第三个，大家会觉得系用乜嘢去做咧？嗱，金属钛金属，我哋有一个特性啦，够坚硬啦，会唔会撞到嘢冇事？嗱，呢个圈子嚟嘅。第二個啦，我哋如果用碳纖維嘅話，輕量化係啦，輕量化啫。第三個，我哋玻璃纖維係有啲穿透性嘅，大家會覺得係咩咧？ 會唔會係堅硬緊要啲咧？會唔會硬緊要啲咧？ 係啦 ，A 其實咧。 原來是用玻璃纖維喎， 用玻璃纖維， 原因是咩呢？因為其實有好多個雷達喺裏面，所以我哋必須要確保個安全信號出得到去，所以係用玻璃纖維做嗰個頭。 我估唔到佢個鼻原來係咁樣嘅，因為我驚佢啲橡皮撞到佢嘛。 咁就明白曬啦，哇，好犀利！今日個範圍真係牽涉好多嘢， 你咩都有， 海陸空港曬咁滯啊！好啦，多謝曬潮潮，我哋下個禮拜車的士再見， 拜拜。 好，十二點半先聽新聞報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方发现有骗徒利用人工智能换面技术，冒认报失身份证的市民，企图瞒骗银行或借贷公司的人脸识别系统，以完成网上申请程序。行动中拘捕六个人，包括集团主脑。警方說今次是第一次發現有人利用人工智能換臉技術詐騙金融機構，集團至少二十次利用相關技術，最終有一次成功。東區海底隧道將會在星期日清晨五點起實施二通行，東隧和附近部分道路將會在凌晨四點到五點封閉。運輸署說東隧來回方向近收費廣場的行車線分別會減到三條和四條，直到清拆收費亭之後會再調整。汽車會會長李耀培認為東隧實施二通行之後，可以減少駕駛人士經將南隧道往港島方向入東隧之前轉線的情況，相信會更加暢通。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張軍在安理會審議烏克蘭問題的時候說，必須要全力推動俄烏衝突停火止戰，全力管控外日影響。張軍說國際社會應該為和談創造有利條件，應該避免火上加油，持續向戰場輸送武器。烏克蘭危機再次證明奉行冷戰思維挑動陣營對抗，不單止無助於危機的最終解決，還會為地區持續帶來動盪，最終會傷及自身。將軍又敦促主要發達國家停止濫施單邊制裁和長臂管轄，不要將經濟政治化、武器化。中方期待各方通過對話協商，爭取早日恢復俄羅斯、烏克蘭的糧食化肥出口。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下午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7%， 酷热天气警告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下午两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024点，跌187点，总成交金额437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68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50点，跌10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美团132.7跌7.3，盈富基金18.54跌2.2，腾讯控股321.4跌3.8，南方恒生科技4.06跌7.4，快手65.7跌2.2，阿里巴巴87.8跌1.75，友邦保险67.75跌1.95，中国平安44.45升2.5，比亚迪股份224.2跌6。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4，日元14.18，瑞士法郎0.886，

零点三寸， 系啊， 零点 三寸，对唔住，零点三寸， 点三， 系啊 ，OK，OK，OK，OK 嘅， 希望 OK 啊， 系啦，俾心机啦， 都系圆圆石我多啲， 系，好啦，咁啊，除咗食一间食乌冬之外嘅话，咁今日有啲咩特别想同我 有咩做啊？ 系 啊， 点嚟俾边个听？ 点俾俾我哥哥啦，同埋我姐夫听日生日快乐。 哇，哥哥同姐夫一样 啊！ 系啊，好得意， 得意， 系同月8月26号咯，好好神奇啊，嗬， 好神奇啊， 都唔知 咁啱啊， 系啊， 系啊，就 系 咁啱。 你咧，圆圆，你几生日？ 我6月尾生日， 生咗啦， 过 咗 啦， 系啊， 咁 啊，咁 你会唔会一齐咩噶？一齐庆祝生日噶？因为你咁近，通常都系咁噶啦， 系咯， 我8月之星啊，9月之星啊，咁样 唔同噶，个个月分开做噶， 哇， 咁咪好咯， 系食多几餐， 系 系 系啊，梗系啦， 借啲嘢食啊， 呃几餐食， 系出去食饭定系会自己喺屋企整噶？ 一时煮咯，都在屋企食咯。 哇，喺屋企食好麻烦喎、 啊， 又要整 啊， 系啊。 如果譬如我多数咧会去我啲家姐阿哥度黐餐食啊嘛。 啊， 唔怪之得啦，咁有乜所谓啫？哦，如果 系咁食完边个洗先？边个洗啊？边个洗碗啊？ 煮咯，或者我家姐或者阿哥都会帮手煮咯。 哦、 我最憎洗碗啊嘛！ 明白明白。 我都好怕洗碗，所以我老公洗碗噶，唔系我洗碗。 好幸福啊，演员。 个厨房好难做噶。 咁你又点唱埋俾老公听啦？佢咁好，系咪 啊？系啊，佢好锡我噶。哎，唔好讲咁多呢啲嘢。 哇，佢讲得几甜咩？啊，家下锡我嘅， 即刻变起娃娃音啊！ 萌萌， 系啊，啲萌声，好怕女人咁。 我都好怕。 一听电话嗰阵时，喂，老公啊，咁就讲喂，叫你 老公猪猪， 两种声， 系啊， 娃娃音嘅，咁得意。不过我都会 有人笑你啊！ 你讲老公老公， 猪猪 林生即刻成个林 嘅把声 咩话？ 哎呀，越把声好远咯！ 我扮你啊， 话你啊，娃娃音啊， 我话你无端端变娃娃声啊，好恐怖啊！啲女人， 好喂，咁啊，哥哥同姐夫佢有冇听噶？你要叫佢听，叫翻佢听。 应该冇听到，不过我会话翻俾佢听咯。听日佢生日快乐，祝佢身体健康，每天都开开心心咯。 好， 一于咁话。 O K， 系啊。 好，送只歌俾你，分分钟需要你，好冇？ 多谢燕燕。 我想讲多一样嘢。 好啊， 讲 继续讲。 9月份我有个好同事，9月11号 Amy 生日啦，同埋9月17号我嗰个儿孙孙。 哇，儿孙孙。 系啊，生日家族第一个 B B 嗰阵时， 哦， 系啊， 系， 嗯， 啊，9月已经讲定啦，系咪？你系咪斗先？ 因为我惊 你系咪斗9月 人之外， 十月使唔使过生 日？九月有冇啲咩人讲？ 有 咪 九 月有我有 纪念咯，得唔得啫？ 打 8月25号你打电话嚟讲9月中嘅事， 下次再打嚟讲嘛。 咁懒噶你，嘢 打你打到就话， 嗯，好， 送埋俾佢听啦， 好 冇？ 好啊， 仲有 冇？多谢 你，多谢你 ，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Day。 愿我会揸火箭带你到天空去，在太空中两人住，活到1000岁，到一般心醉，有你在身边多乐趣。共你双相对，好得戚好得意，地冧天崩多闲事。就算翻风雨，只需睇到你，似见阳光千万里。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扮靓啲皆因你，癫癫地皆因你，为你甘心作傻事。扮下星星叫，提到乜都笑，有你在身边多乐趣。若有朝失咗你，花开都不美，愿到荒岛去长住，做个假的你，天天都相对，对木头公仔做戏。有了你开心的 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 林子祥嘅分分钟需要你，又好啦，继续听下一位朋友嘅电话。 喂喂喂，嘉 文 ，Hello， 你好啊， 文文， 小依依，马小强， 点啊，嘉文，点解你又用娃娃音嘅？嘉文， 我唔知道。平时我都系咁同我妈咪讲嘢噶， 咁你妈咪系咪又咁声噶？ 我妈咪，我妈咪把声好好听嘅，你想唔想听下我妈咪？ 超想啊！ 你叫佢嚟啊！ 超想啊！换人， 嘉文妈， 嘉文妈妈， 苏苏妈咪听电话， 喂 喂 喂。 喂，你系咪妈咪啊？ 你好啊， 妈咪， 呢个真系妈咪， 呢个真系妈咪啊？ 系咪你扮噶，嘉文？ 唔系， 梗系唔系啦，我哋可以同一时间啊，嗌你嘅马骝酱。 哇，你真系大胆啊！边个教你噶？ 我成日听风骚快活人咯。 咁唔代表你可以咁嗌噶嘛？呢个维持秩序啊！ 维持，维持。咁仲有，仲有咧，仲有咧，除咗啊啊张张， 仲有个妹啊！我今日系打电话嚟祝我妹生日快乐噶。 你系嘉文系嘛？而家明 唔系？而家系边个先？你系边个先？ 主持人你好啊！ 系啊， 真系生日嘅。头先嗰个系我家姐嚟嘅。 佢有三个人喺度啊，应 该。三个把声一样嘅。 我一轮流讲先啦。 系咪啊？有阿妈，有诶， 家姐，妹妹， 同埋妹妹系咪啊？ 妹妹，阿妹妹讲先啦。 你好，主持人你好啊。 你好啊。 我听日生日啊，头先嗰个系我家姐打嚟嘅。 我你家姐 叫咩名啊？ 系咪嘉琪啊？ 家姐叫 Carmen 啊。 我知你叫咩名？ 你啊。 我叫琪琪啊，系啊， 阿琪琪啊， 系啊， 琪琪琪琪咁样又全部都唔使翻工翻学啊， 系咯，今日做紧咩啊？喺晒屋企 嘅，今日放假 哦，有咁多家放， 你今日放假嘅， 三个喺屋企做咩啊？ 放假就打电话嚟， 我都喺听呢个收音机咯，听好多快活人 啊，叻叻啊，叻女啊，叻女猪猪啊， 平时翻工都听啊，有冇听我哋？ 系啊系啊， 有啊，哦，咁就好啦， 好啦，系啊， 多谢你啊，多谢你支持啊， 送四个人翻俾 你 先， 多谢你啊， 我哋好俾心机做 啊，你讲三样好听。抵赞嘅嘢嚟听下， 马小强好靓仔，小妖妖好靓女，马骝张好醒目。 哇，太求其啊 ，next 系啊， 太求其啊，呢啲真系一啲都唔认真， 赞咗就算啦， 算啦。 好，第二个啊，妈妈，喂， 妈咪啦，妈咪， 点啊？ 系啦，妈咪， 好留心听你哋讲嘢噶， 呢个系妈咪咩？ 系啊。都系有三个人咯， 我知啊， 但系佢把声好似噶。 你果然真系个耳仔有问题咯， 好女嚟噶嘛，梗系 系啊， 未必噶，未必噶。 你把声听分得出嘅，你三个都分得出。 系啊， 我真系。 咁妈咪咧，妈咪平时有冇听啊？一定有咧，我谂你听啦，系嘛？有听嘅。喂，妈咪， 妈咪有冇听我哋节目嘅？ 日日听 到佢哋都咁大个啦， 由细听到大，即系好多年前嘅清晨发嘅有冇听啊？ 咁啊，系咯，你几多岁啊？你记唔记得自己几多岁？ 听你把声，我知你几风骚你 系咪？系啦， 听得快活人多， 喂，呢三母女真系值得表扬啊！ 都唔记得自己几多岁啦。 诶，唔使记啦，嗰啲嘢记嚟做咩嘢 啊？风骚后 生啊，总之就吓。 系啊，咁阵间去边度食晏啊？你阵间边度食晏啊？ 冇啊，听你哋嘅节目饱嘅， 三个都唔住。 正题。 今日生日就系嘉琪生日， 因为 听完又回味，听完又回味。 啱啦啱啦，重温又重温，重温又重温。 三母女都唔做嘢，日日坐喺屋企 听风中 快活人，听风中快活人，荒废学业，荒废自己 屋企尘就唔去扫啊， 饭又唔煮，碗又唔洗， 床单又唔换， 成喺度哇哇音， 个枕头袋四年啦都唔洗 啊，唔好做住啦，听完先做啦。 系啊， 但四年啦。 下昼先做啦，好系咪啊？嗯，好啦，咁今日阿妹妹生日，咁你个使唔使又补足啊？因为迟啲又话九月边个十月 有 冇嗰啲啊？ 生日系啦，系啦，仲有冇嗰啲啊？十二月嗰啲生日 要讲埋啊， 讲定啦。 有冇啊？ 咩侄女啊？儿生 我谂住再打嚟嘅喎，到十一月嗰 我惊你啊！ 十一月有边个啊？ 十一月有我两个女婿咯。 哦、哇，两个女婿啊， 结咗婚啦，哇，好开心啊！ 啊女婿会唔会又系哇哇声？ 系啊 ，Mitty 啊， 阿老婆啊， 树懒嚟嘅，我个女婿树懒嚟嘅， 树懒 点样树懒化？点样树懒化？ 抱住啊，要 懒咁嘅样，树懒咁嘅动作， 好慢咯、啊，每一样嘢都好慢咯、啊， 树懒， 你咁样话自己个女婿嘅、 啊，两个都系咁啊，即系大树懒小树懒， 你真叻啊，小强。所以我要听你的节目平衡一下自己又不靓仔又不醒目的 得啦，乖啦，食饱饭食嘢，食粒药啦。 我谂够啦， 送埋俾你啲树懒听啦。 正大 啊！好，多谢晒，多谢晒啊 ，Carmen 啊， 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多谢你哋嘅支持， 好开心啊！你个 family， 好开心。 一些幸福理论其实并无大智慧，制造笑话取笑你，然后赞美你煮餸造诣，至少暗恋那个就算老是放不低，没法假设成为配偶以后更加快慰。如果如果不停，如果执迷真的浪费，没结果切勿放大问题，被爱习惯后价值会贬低，身边有你便并没疑问，闭上双眼便吻，甜言蜜语说到这么兴奋，先不要多心，执于最爱是极度愚笨，谁维护我也合衬，那么多人无非找一个人快乐过一生，印下脚印。想找最佳对象，难道越难越有趣？太易寻找的那爱人，便会视作琐碎。哪里被你认真照顾，便够应付我所需。病痛衰老，贫穷富有，也是最好爱侣。迷恋迷恋，不停迷恋的谁，往往失去。论最好最重要又是谁，共你面对面，哪用再争取。身边有你便并没疑问，闭上双眼便吻，甜言蜜语说到这么兴奋，先不要多心，执于最爱是极度愚笨，谁维护我也合衬，那么多人无非找一个人活到老，期望有个树荫，容易的恋爱不失他的吸引。 岁月恬静美好，足够我感恩。不应永远浪漫地遗憾，问那一个落人，前尘后记化作我的心瘾，不过过老人不知答案，便尽量面问谁人吗。 好啦，争取时间再试问你，追到晏昼一点钟，听听下一位朋友，因为我哋今日点唱里面最后一位啦，就系苏苏妈咪。 收收 收收， 好， 你好， 先生你好。 大家好， 大家好，你好我又好。 咁似 AI 人讲嘢嘅佢， 咁你点解要收佢先啊？我都觉得系好似机械人。 点啊，苏苏妈咪， 我个拉女啊， 系 生日啊。 拉女系个咁咩名先得嘅？ 几时话？几时？ 佢叫 Kiki 啊。 Kiki， 点解你讲嘢咁无奈嘅咧？今日咩事啊？ 唉。佢出咗街啊！ 啊， 出咗街， 哇！你听得出佢真系有啲无奈， 系啊，好 开心咁样。 咩事啊？ 点解唔出得街嘅咩 ？Kiki 唔出得街。 咁我同佢点唱，佢又出咗街。 而家叫重温听翻嘛。 而家年青人系咁噶啦，冇所谓啦， 约咗人去紧，约咗人庆祝系嘛？因为生日系嘛？ 系啦。 哦，紧要 约男仔，系咪约男仔啊？ 唔知啊， 由佢咯，大个 啦，翻嚟噶嘛，今晚 咪系咯。 咁你有咩同佢讲啊？如果再听重温，你而家讲咯， 生日快乐咯。 哎呀，你开心啲啦， 唔咁唔得噶。 系啊，咩话？ 身体健康咯。 哦，你都要身体健康，知唔知啊？叔叔妈咪， 咁无奈啊， 系十 首无奈俾你听。 唔好咁啦， 系啊， 细路女系咁噶嘛， 冇错啊，啊今晚食得开心啲，好唔好啊？ 好 ，OK， 点啊？有冇其他朋友添啊？除咗细女之外，仲有冇边个点问俾老公啦？好唔好？ 唔好，净系细女 啊，好，净系佢听，叫佢今晚多啲听，多啲陪妈咪，好唔好？ 好 ，OK， 好，开心翻，多谢晒，拜拜，拜拜， 拜拜， 拜拜， 再见， 好。收工， 嚟啦！ 放学， 你唱呢首歌喎。 嚟啦嚟啦， 等等 ，short 度啊！ 你唔识啊？ 你学过噶？ 头先你咪话嘅。 我今朝佢嗰个朋友啊， 系啊，你等等，嚟咯，准备佢咯 ，short 度 ，short 度 ，Monday。 风骚快活人提醒你，下个礼拜一10点再见大家。 听听